搞唔切，搞唔切，有冇人入咗嚟？好似冇 喎。唔 係啲嘢啊。食咯食咯，係咪啲人以為？ 以為你喺城寨， 喂，唔係城寨 live， 我突然間醒唔起會有咁嘅誤解添。哇，好！ 哎呀，睇下尖尖咁樣嘅喂。 哇，係喎，梗係啦，你睇下點樣監察先得㗎呢條友。 肥餅 佬。咩肥女監察院咁樣，真係陰公。有冇人入出嚟咧？我都唔知啊，睇唔到。 用另外個 iPad。 喂，完全係冇人留言喎，今日唔知點解。啊，有有有有。我都要習慣下咧，冇人聽啊，真係。 莫酷，第一莫酷。 喂 ，hello。 好監製好。 係。 J Lens。 喂 ，hello。 你好氹。J J。身體最近好嗎？ 幾好呢排。 Leon Fellow Steven M A C A U 好進階探長好。 Hello。今日咧聲畫應該因為有多少時間試咧，咁應該我頭先試過去用 synchronize 添。The Ultraman。 Ultraman 數九十六 ，Hello。剛睇完你個領笑咗 ，Waldian Hello。 Hello。 黃，大家好。 Hello。哇！今日唔知點解周身唔聚財嘅呢度， 因為著得太熱 咯。哦，咁風扇開咗咯喎。我腳就凍嘅喎。點解咧？ 唔知啊。 喂 ，Hello 啊 ，Noco 你好啊，啊 JJ 係啦，答咗你啦。伊克伦咦呢排都新面孔嚟喎，都见过嘅。咁啊 ,Stephen McCow 呢就好似耐唔耐入嚟嘅，隔进界就成日见啦。Ultraman 96呢就梗係成日都见到你啦。想睇下啲声 ,O 唔 OK 先。声 OK 喎应该係咪再对方大少少先。咁样好啲係咪喂喂喂 ,1,2,OK。咁啊今日点解会整个咁嘅人哋条拎来吹鸡呢咁擺明梗係想益下佢啦，係咪好笑？呢單嘢真係幾好笑。嗱，一陣間我仲要招呼一位朋友嘅，唔知係咪閣下呢度其中一個人啦？睇下先，嗱，即刻招呼又得，等等啊！呢位朋友真係要招呼啊，真係抬舉啊！大家睇得到呢、這個？怎样放大缩小呢喂这条友真是给面子、哦、哪个无认九吹二四那个 account 名 我都无认的、这个、你没有在那里登 记过就算了、哎、即但是 我发明的嘛这个字即不要发明我是首先率先用的嘛那呢就用了这个名字就走去、那个连登那里嗱，即係我分開兩面啦，話我始終都唔知呢個係邊個啦。咁如果好善良同埋好戇交咁樣，好正面咁諗咧，啊，佢梗係我聽眾啦。如果唔係點樣識？咁唔排除佢啊，亦都諗到咩叫九吹廿四嘅。咁數目字再加中文字就，如果你去Google 度 search 咧，就只係揾到我嘅啫，暫時。咁遲啲唔敢包。咁咧。就去即係如果以一個正即係正能量正面去諗呢就係、是、啊可能佢都有聽我的節目㗎喎真係好抬舉啦係咪因為我呢度得嗰幾個人聽呢佢都要將我擺上去連登嗰度啊呢度係連登啦呢個 forum 係咁呢一個負面嘅諗法呢就係、是、喺度挑即係喺度呢叫咩挑撥啊咁啊，就算你係挑撥咧，我都要多謝你嘅，因為我都見到呢度有成18個人上啫，咩意思啊？即係箭嘴上同落，係咪即係 like 同埋唔 like 我唔知啊。咁 upvote 咁樣。哦，咁我亦都見到有人接龍嘅，但係就唔係多啦，因為通常連登嗰啲都好少聽九吹廿四嘅，以我所知。咁呢條友如果係現場嘅觀眾咧，就好認咗佢啦。 咁咧，本來呢單嘢我唔想講嘅，因為都幾好笑，笑話嚟嘅啫。咁如果專登走去講咧，又好似我啊，啲成日講是非咁樣。但係呢個又唔想講是非啦，因為咧嗰度啲人咧，其實如果講識咧，我除咗徐少華之外咧，我就個個都識嘅。啊，田瑞妮都唔識嘅。咁啊，杜汶澤同佢合作過短時間，都叫做識啦咁樣。 但係好耐冇聯絡。 好耐冇聯絡啦，諗佢都未必記得我嘅。咁但係真係一齊做過嘢，我亦都有。某程度了解佢多過我諗一般嗰啲聽眾少少啦，我估即係人哋啲聽眾啊講緊。 好多年前㗎啦，都唔 update 啦。 係。 嗰時佢都未關心啲社會。 咁佢過年嗰陣時都有整過嗰啲咩嚟嘅嗰啲 長輩圖 嗰類嘢嘅，咁樣都叫做大家有大家的電話先啦，起碼。咁咧就hater 多唔多啊？OK， 咁我再讀下你哋。哇，真係好熱，可唔可以開細多度冷氣咧？ 好啦， 23啦。OK。可能今日勞動啊，出咗去。 你應該著翻條短打。 William Chan， 嘻嘻，惡兔要。 Hello William。 點會無人嚟啊？惡兔 ，Frankfurt，David， 叫狗吹24，你忠心 fans。To me, Yan， Hi， Leung Shiwen， Hi， 探長錦 X， 懶終於 life 啦，惡婆，你嗰幾個 hater， Artist Zero， 嘻嘻 ，May Lam， Hi， Steven， M A C A U， 呢排應該可以準時來聽啦。 22 Lanson， Hi， Leung Shiwen， 講笑，吳浩棟路 ，Jack Music M B， 鄧無色，莫非係 hater？David。你可以學陶君衡當年上 Golden 出個 post 聲明自己不是陶交含 To me Yan 張圖睇不清寫物紅紅杜汶澤都向世良開拓 張圖睇不清寫物你的手機是 Nokia 來的我想知道是不是好放大一點給你看吧放大一點看到沒有但不過讀一次俾你聽啦。咁咧，因為呢個係連登嘅 forum 嚟嘅，咁咧我就人哋 post 俾我，即係人哋 forward 俾我睇。咁咧我睇睇下，覺得唔對路，點解有九吹廿四嘅字眼嘅咧？咁樣，咁咧原本有個人咧就留咗言咧，除咗自己有之外，其他全部都係怪咁樣。跟住咧就呢鬼九吹廿四咧就話等睇細良話探長同周柏賢都係鬼啦。頂唔順泛民嘅人就係鬼，屌老母拍得住共產黨咁惡。俾個權利未會用翻共產黨嘅招數嚟打下自己嗱，咁佢嘅推論咧就好正路嘅，即係你冇權都係咁啦。咁但係喂，人哋一個節目嚟噶嘛，咁、那個節目就不足為患啫，係咪？咁但係即係影響到你哋啦，起碼有啲人聽細良聽到如痴如醉噶嘛，即係又捐錢又剩噶嘛。咁所以你話有冇影響力就假嘅，即係睇下影響到咩情況，同埋你聽完佢講覺得杜汶澤係鬼咁又點咧？咁又係咪擔心杜汶澤出嚟選立法會議員影響到佢咩？即係其實真係影響唔到，因為杜汶澤係目前嘅即係好多人嘅 follower 啦，唔係好有好咩事？ 佢 係 咪想喺度屙嘢啊？ 哇！佢屎忽突咗出嚟喎、 啊， 太細啦個嘢實在。 哎呀 ，B B 仲要埋咗個位 添。啊，不如你運 B B 上去啦。 B B， 好煩啊！佢哋呢排成日打交啊。咁二來，咁做節目啊嘛，咁做節目就梗係想有多啲人聽噶嘛。咁你多啲人聽幾個方法嘅啫。咁一係就好似我咁講下是非。一系就咧，唔系又講到係即係好 juicy， 咁好 juicy 之後咧，就會自然會高啲收聽率噶嘛。咁以城寨今時今日嗰個 hit rate 咧，嗰個 viewer 咧就翻唔到轉頭嘅，因為即係你即係過咗幾萬咁樣，突然間變翻萬幾咧，就即係好冇癮嘅。咁尤其是而家政治低潮咧，咁啊點可以唔揾啲好 juicy 嘅嚟講下先得噶？咁甚至乎真係唔使負責任㗎嘛，咁佢係鬼同埋唔係鬼呢啲即係唔構成刑事罪行嘅，咁冇乜所謂嘅，咁所以體諒下啦。咁但係的確係觸發咗好多真心交嘅情緒嘅， 例如呢位狗吹廿四就係咁講啦，就係話即係俾你有權未撲街，咁其實俾佢有權同埋俾佢冇權，即係其實呢個命題多餘嘅，即係俾個個有權啊，你都唔排除佢係咁諗㗎嘛，只不過大家成日都覺得咧讀得書多啊，即係hit rate 好高嘅人咧講啲嘢特別有份量，特別道德係好高咁解嘅啫。咁即係只不過即係大家對一啲嘅比較權威同埋多 follower 同埋有名望嘅人咧，係對期望高啲咁解啫。咁如果你冇呢樣嘢嘅話，即係你根本就覺得笑料啦。咁俾咩人上咗去有權力嘅地方，佢都係會變成好似共產黨咁樣打壓噶嘛。因為我哋中國人咧，即係我唔係啦，我香港人啦，即係華裔人咧，都係即係經年都係受到呢啲咁嘅社會風氣影響之下咧，咁好難咧就唔會變成有權力嘅時候咧就亂咁用或者用到盡嘅。咁尤其是咧有啲咧把口講得好口響嗰啲咧，但係到處理一啲台務啊或者處理一啲公司嘅事嘅時候咧，又會變翻嗰啲好撚恐怖嘅中國人咁嘅。咁呢樣我屢見不少啦，真係。嗱、啊，咁又唔知啊 ，Alex 話邊個哗眾取寵啦、啊？咁啊，其實個個都係嘅，可能話我都係嘅，即係攞咗人哋出嚟吹消費。咁但係原因咧，我就係 post 埋咧，有人擺埋我同埋周柏源上台，咁我咧就必定要講下啦。因為咧，哎呀，我哋都叫做持份者，亦都係咧呢、這個 party 裡面咧，多數人我都識嘅，咁啊評論下咯。OK， 头先位 Tommy 唔知睇清楚，佢写乜未咧 ？Nana 做咩啊？ 凤凰杜汶泽都向世良开拓，蠢女吴鹏女 Liam Liu 探长有无接大陆 job 线 ？Tommy Yan 杜生应该唔会选啦。May Lam 头先望过下杜汶泽话要打佢三个嘅 post， 有留言同你张图写嘅差不多字眼。H Chan 边只叫肥肥 ？Kenny Kwan。Hello 探长 Liam Liu， 边只叫咩肥？ 肥肥啊！ 哦，肥肥即系阿五叔嗰只猫，嗰只白猫。咁啊，好阴公啊！实嚟到成日都圣斗士咁样，不停咁样要争地盘。佢个气势逼人嘅，好劲嘅，好凶狠嘅。但系镬镬同亲阿尖尖打亲咧，佢都甩晒毛就系佢嘅。即系其实佢。嬲人打，但自己仲伤嘅，但佢都有兴趣嬲人打，即系荷尔蒙呢家嘢真系好神奇， 牙都甩埋啦， 系啊，打到牙都甩埋，又系佢只牙嚟嘅，真系吹胀。 白君狼射雷 ，Hello， 有人帮细良澄清话，细良同唔记得边个向节目一面唔太认同，咁杜文泽就话打少两个 ，Tim Chow。Hello 探长 ，H Chan 城寨有5000听 live， 几可观。Hello Eric 探长好，大家好 ，Alice Chan 城寨 ，To me Yan 中国人惯性系有权用到尽，唔系第日冇权俾人搞咪食浆。 哦，系咯，你咁谂冇办法噶啦，咁所以我鄙视所有唔认中国人就咁解啦。咁有条友咧就想抽后腿，问有冇接大陆 job 先。我有大陸 job 揾我嘅，但我全部推晒嘅，因為回鄉證嗰個剪撚埋，咁我點翻大陸呢？我即係直頭，我覺得同大陸嗰啲商人咧去傾偈，我都覺得失身份嘅。其實老實講，即係唔係話湊串，事實上我真係覺得係咁樣。咁所以咧，呢位 Liam Liu 咧就真係令你失望啦。咁另外一位咧就又話好撚懶，咁啊懶都應該嘅，因為咧呢啲。所謂的 life 咧係非商業性的，咁所以就懶都正常嘅，即係都係理所當然嘅，我認為。咁啊 ，Alex 咧就話城寨哗眾取寵，咁我覺得佢又原本又唔係哗眾取寵嘅，即係原本你知啦，阿細良都教過做節目嘅，佢話最緊要企喺道德高地嘅，咁我。受教咗之後咧，我就覺得啊，佢任何有少少蛛絲馬跡，即係點解個老公反共俾人封殺啊，個老婆有大陸嘢做咁樣，即係呢種咁嘅諗法咧，調唔得轉嘅，即係講得出嚟又調唔翻轉嘅。咁你即係我 有時聽好多網台嘅名人咧嘅老婆咧都係聲名狼藉嘅，咁我唔講邊個啦。咁我未識嗰個網台嘅人，嗰兩公婆之前咧都有成四五個人同我講咧，喂唔好同人合作啊，屌乸嘢噶，甚至乎有啲係電台嘅名嘴之一咧都咁樣 comment 嘅。咁但係咧，咁我識落就唔係咁啫。咁唔通個老婆係咁，老公又係咁咩？係咪？咁我從來冇覺得嗰兩公婆個老公咧係好似個老婆咁嘅。咁但係有啲關於網台嘅決策咧，冇理由淨係個老婆決定，個老公又會反對噶嘛。咁所以即係有時啲嘢就話得人就話埋自己，即係你一面倒咁樣覺得人哋一定係咁嘅時候，咁你檢討下自己係咪咁先啦，不如。咁我覺得咧，我聽咗嗰段城寨嘅 clips 咧，可能會俾人投訴啊。因為我用咗人哋個產權嘅嘢，咁一陣間我試下replace 唔到嘅喎，咁算啦，俾人投訴先啦 ，ban 咗先算啦，反正 你有 post 出嚟咩？ 我有啊 ，post 咗去 Facebook 咯，嗰個 link。 嗰個你 share 嗰個咩無神論者 啫嘛？係啊係啊係啊，冇錯。唔知啊，總之大家預咗俾人哋 ban 啦，因為另外一個都俾人 ban 咗係嘛？你頭先講。啊，有啲咁嘅事啊，几奇怪喎、 啊。韦信王，我又觉得陶君衡系真心白痴，觉得人人都系鬼，唔系咁深谋远虑，想增加收视。始终民主党出身都系日日七月十四咁。前面远睇得到，唔该晒探长 S H 八 U 张陈。 喂 ，hello。陈 记 Alice 长，阿陶成日乱鸠咁讲。 系。 Eric。同你咁啱今晚都係為 Key 食飯， 你聽到我講 唔敢叫你，哈哈。John Cup Nup Cup Round， 探長好。 哦，有人見到阿 Key 食飯喎、哦，喂你好啊，喂咁咧就我如果頭先同你傾偈俾人聽到添。喂阿俊你好，喂頭先就係咪就係咯，即係講到邊度啊？我覺得咧，聽完頭先嗰段嘢咧，我覺得劉世良唔係劉世良都好戴曬頭盔嘅，即係佢又唔會講到好盡嘅，甚至乎啊徐少華我唔識佢嘅，但我覺得佢都幾均真嘅，即係講得即係 make sense 啲啦。但係陶君衡咧，雖然我同佢係最老友嘅，真係即係呢幾個人之中，咁但係我都覺得佢真係好撚戇鳩講埋啲嘢，即係例如棄子無情呢一句咧，講得出都戇鳩啦，大佬。即係淨係棄子就必定係無情嘅，咁唔係棄子都冇人無情嘅，係咪咁意思？咁一講就即係我覺得咧，即係嗰啲讀書撚或者成日都係靠一啲靠啲文字或者靠一啲成語要嚟帶領佢嘅路嘅人咧，就真係戇鳩無比嘅，真係。即係一句咁嘅説話咧，佢咧就喺冇經驗、冇經歷或者冇實證冇經驗去同呢啲人接觸。之后就 call 咗一句又弃子无情，咁就代表咗佢嘅价值观啦。喂，你谂我几多戇鳩嘅咁样，真系，因为个时代不停咁变啦。有咗 Facebook 之后，你就更加清楚，或者你舐个嘢，有啲朋友对你即系善鳩过你嘅，都好无情嘅，但佢又唔系弃子嘅。咁嗱，你可能嗰个伤害或者嗰个印象冇咁大嘅。咁总之咧，前人有人讲过一句叫弃子无情咧，咁你嗰个所有做戏嘅都系无情的。咁可能即係我讀小學嘅時候，我都聽到呢啲說話咧，即係我已經好懷疑㗎啦。啊，點解啲人咁武斷嘅咧？即係噏幾句咁嘅成語啊，噏幾句咁嘅阿黃毓民嗰啲咩交友為苦，樹敵為樂啊咁嗰啲，即係咁就全部啲人跟曬啊！即係其實我覺得咧，即係受華文教育嘅人咧，就好容易會墮入一個咧崇拜權威同埋崇拜呢、這個成語，崇拜前人嗰啲好有份量嗰啲嘢，就以為做咗自己嘅座右銘，即係我都有個座右銘啊，咁樣嗰啲咧就講咗出嚟咧，四字鏗鏘咁樣咧，好撚勁咁樣，即係覺得咁樣諗嘢啲人咧，即係整定你冇民主自由或者冇全民直選嘅呢啲人，因為你好容易信撚咗嗰啲人，哇講幾句嘢出嚟好有份量啊，四字真言啊咁樣就全部 follow 曬咧，喂你自己唔撚使諗嘅咩大佬，即係你咁撚大個人。你仲係靠嗰幾個字就去 judge 杜汶澤嗰兩公婆，即係嗱，究竟佢係咪咁樣？我真係唔知嘅，即係冇人知嘅，得佢自己先知啫。 咁除非你攞到佢個即係真係揾專案小組查咗係咪鬼收咗幾多錢，咁先有權講嘅。我覺得咁你咁樣估，你估得中或者好合情合理嘅，咁我都覺得可以傾下嘅。喂，但係屌你四個字咩啊？棄子無情咁樣就 comment 咗，因為人哋係做演藝界而咁樣即係 comment 咗佢就係鬼。喂，咁啊何韻詩係咪棄子無情咧？啊，咁啊呢、這個周潤發係咪棄子無情咧？咁啊啊黃耀明又係咪咧？屌你，即係啱你聽嗰啲你就話係咯，即係你唔係即係你想抹黑或者你想你唔信佢嗰啲咪係咯？你信佢嗰啲就唔係棄子無情噶咯。喂，屌你咁戇戇鳩啲啊，大佬阿土。即係阿土同我差唔多年紀啊，即係我唔敢話教佢啊，真係。但係即係你咁樣諗嘢咧，你鑊鑊即係不停咁樣係俾人老點你嘅啫喎，只會。咁我梗係淨唔係就係話阿土啦，我聽到我識好多人咧，即係俾鬱敏洗咗腦，或者俾鬱敏騎劫咗個正義嗰啲人咧，全部都係咁樣諗嘢，我發覺。包括杜文澤啦，梗係。 韻信王，我又覺得陶君衡係真心白痴，覺得人人都係鬼，唔係咁深謀遠慮，想增加收視。始終民主黨出身都係日日七月十四 咁。啊，讀咗咯呢度。 全面語言睇得到，唔該曬探長。 喂，讀咗咯 ，sorry 啊。咩啊？我闻到有屎味喎。 系啊， 佢因为佢屙烂。唉，真 功。大力水手789，探长好，大家好，今晚迟到咗，恶报、 哦。 我怀疑逃生饮大咗，上次同佢哋赌命。Angel 雷，探长监制好，大家好。Nike Sen，探长好。Liu Les， 佢哋系饮多咗。每次最后嗰节都乱啦 ，Learn Shun B。 不过咧，我咁样话讲下陶君衡咧，我谂佢唔会嬲我嘅，因为最近我即系唔系近年有个好朋友咧，就单反我之前嘅对白咧，就话同我做朋友嘅成本好高，可能个意思就系咁样啦，即系有啲人觉得做朋友咧就应该护短嘅，即系佢有咩唔啱咧？你都要喺面前咧，都要或者喺即系总之公开咧，都要赞佢或者讲翻少两句嘅。咁当然能够做得到咁样咧，梗系好多朋友啦呢啲人。咁但系我整定啊，越嚟少朋友咧，都唔系冇理由嘅。咁但系我觉得我系唯有咁样，我先至觉得我假如当嗰条友系朋友嘅话咧，我觉得咁样先至对有负责任咯。即系唔通睇住你做啲戆鸠嘢，我都赞你都萧山好嘢咩？系咪先？冇可能噶嘛。都唔緊要啦，就係講到咁樣啦。咁啊，不如再翻去嗰單嘢啦。咁啊，即係唔係想多講啊，就係想仔細分析下佢哋講過啲乜啦。咁就係、是、即係我都分析過杜文澤啦，因為我覺得佢係誇眾取寵啫，即係想即係咩都要最勁，咩都要最行，一係就唔威，一係就咩咁樣，即係做最威咁嗰啲嗰種八十年代嘅。香港人咧，即係嗰啲暴發户咧，個個都係咁嘅。咁暴發户嘅發字咧，就唔係淨係錢財嘅。咁佢可能名氣啊，或者人氣啊，或者嗰、那個勢啊。即係譬如可能好多人歡迎，即係好多人受好多人歡迎啦，好多 follower 嘅時候咧，就一定要有氣勢。咁所以咧，佢揀親嗰啲政客咧，即係嗱，佢天生就係被中共。打壓啦，或者被港共打壓啦，咁令到佢接唔到氣啦，咁好不幸嘅。即係我覺得香港人好得意嘅，即係尤其是老一輩咧，即係佢寧願啲人聽聽話話咧，都唔欣賞啲人叻嘅。即係有啲人好叻嘅，但係佢唔得人哋唔得人哋歡心，因為把口唔好啦，可能得罪人啦，又或者會傷害到人哋。嗰、那個即係對號入座啦，即係譬如講一啲嘢崩開人鼻口崩口碗，咁於是乎咧就會得罪咗好多人啦。咁我覺得你身為一個娛樂者咧，咁你去得罪好多人，而嗰個過程令到人哋有大快人心嘅，咁佢對觀眾嚟講係一個 benefit 嚟噶嘛，即係你幫人出咗火喎，大佬人哋好憎嗰條友嘅，好憎黃百鳴嘅， 咁啊，可能笑鸠黄百鸣咁样，成世都唔捻识做戏咁样。咁你讲得出，啲人好开心噶。即系如果大家都觉得黄百鸣系冇演技，同埋做生意拍捻埋啲咁嘅鸠嘢咁样，咁你耻笑佢啊，大家好开心噶。咁你咪取悦咗一啲同你一齐大部分人睇法嘅观众，咁你咪有嗰个名望咯。咁但系香港咧，好可惜咧，嗰啲咁嘅制片啊，或即系嗰啲出品人啊，或者嗰啲客仔咧，就好唔捻成熟嘅，唔成熟到一个点咧，你嗰啲戏系卖俾一啲普罗大众睇嘅时候，咁系咪嗰啲就系老板啊？咁如果你要取悦老板嘅时候咧，咁你系咪应该啊呢啲咁嘅有 market 喎、啊，即系成日耻笑一啲大家都唔中意嘅人，甚至乎耻笑中共啊咁成。咁但系香港又好得意嘅，嗰啲商人咧就即系直头系奴才之中嘅奴才嚟嘅，即系契弟到咧，竟然系唔企喺观众嗰边，就企喺权贵嗰边。原因就系咧，大陆有个好畸形嘅政，即系咁嘅政府啦，即系佢又唔理个现实底下咧，不停咁样同啲市民或者同啲人民过唔去嘅，人哋中意乜佢专系偏偏令到你唔开心，而令到制造好多恐惧咧，而令到人哋臣服嘅。咁啊，偏偏咧又夹到一啲传统中国嘅奴隶思想咧，咁你揸住把枪就惊噶啦，咁啊宁愿唔得罪佢，而选择个 plan B 咧，就系、去拆佢鞋啦。咁你拆佢鞋有好处噶、哦，就令到你套戏可以上大陆啦，咁令到你可以翻大陆度所谓掘金啦咁样。咁所以，唉，你话中国人同埋中共政权咧，简直系天作之合啊！即系冇咁嘅扑街嘅群众咧，都冇啲咁嘅政府啊！老实讲。咁當然香港人好多都生活得好痛苦嘅，就證明咗生活得好開心嗰啲人呢根本就係嗰扎奴才囉，即係呢個我認為係咁嘅。因為你連咁都接受到，連咁都滿意嘅，即係對啲咁嘅政府，咁嘅極權裏啲能夠覺得冇嘢嘅，咁呢咪天作之合囉，我認為。 H Chan 陶伯做节目当吹水 ，G G Guan 探长好恶酷，选前佢哋瞓晒身撑李生，选后输咗先批评佢哋个选举方式唔掂。Leung Shiwen 杜文泽几十岁人讲嘢好似个小二生咁。Wen Sun Wong 探长你上次咪话杜文泽个台系英皇出钱？约翰小富 ，Hello 探长。 我唔系英皇出钱，个 account 系英皇嘅人管理啫。以我所知，因为我都系听边个讲噶喂，系啊，即系有个系做即系同做 YouTube 有关嘅行家，佢咁讲嘅。咁我冇话过出钱啊，即系你唔好将啲嘢摆落口啊。只不过系由英皇去开个 account 同埋管理嘅，可能经理人合约嘅关系，令到佢要嗰啲人帮佢手。都唔定嗱，所以话呢个我唔知嘅。同英皇即系假若佢同英皇有关嘅话，理所当然啦，佢系英皇嘅演员嚟噶嘛。咁但系系咪就系等于系鬼咧？咁我觉得呢样又未必直接成，即系未必直接系鬼嘅。咁可能佢系觉得做得好爽，咁但系佢后果咧就等于做鬼一样，即系要嚟拆散泛民嗰个选票。咁唔系代表阿杜汶泽就系、即系一齐系做鬼噶嘛，咁所以呢个咧，我暂时都亦都未知嘅。咁啊，杜汶泽几廿岁人，小学二即系中二生咁样，咁啊正常嘅。咁呢个咪市场咯，个市场咪证明咗佢咁样做咪可以有成功咯。即系假若你泛民都有一个系咁样嘅时候，咁啊使乜惊杜汶泽先得噶？问题就系、你究竟系市场向啊，抑或你嘅原则光环向咧？我觉得而家今时今日，你能够市场向又能够。释出到一啲民主嘅信息，或者令到社会更加好嘅话咧，你点解唔去试下呢样嘢咧？咁所以有啲人唔能够做到呢样嘢嘅时候咧，咪就系好容易咧就会觉得杜汶泽系背后有系鬼啦咁样咯，即系或者即系两边讲都通晒嘅，其实即系所有嘅阴谋论咧都通嘅，即系同一时间演绎两个阴谋论都可以讲得通嘅。咁当然作为道德高地嘅节目主持人咧。咁啊，梗係覺得人哋係鬼就爽啲啦，係咪？因為你又唔係冇道理嘅，咁講得，即係你照邏輯推論，點解啊？佢封殺極佢老婆都咩啊？咁樣 老婆冇喺大陸有嘢做㗎。 咪係咯，即係嗱，監製話佢老婆大陸都冇 job 根本，但係就唔知點解，即係想得冇。 好啊，冇 fact check 啊。 啊， 想得無線多呢就唔係代表一定係鬼嘅，我覺得就。你話黃浩信係咪鬼呢？我認識佢嘅，佢都可能黃絲嘅，其實個心即係佢唔敢講出嚟咋嘛。反而嗰個 Figure London 就戇鳩鳩咩都唔知嘅。嗱呢啲我你當我幻想，唔好害撚到人啦，真係。因為我認識嗰啲藝人太少啦，近年。 Steven M A C A U 陶君衡最令我失望嘅系有集佢居然追究翻依家中共打压民主派嘅原因系因为占中同旺角暴乱，所以佢话当年有出文叫人参加占中嘅人，冇记错佢话你而系唔系要出来交代下旺角过单就算，占中你啊陶自己都积极参加，你点讲得过去啊？ 唉。咁大家又唔可以用今日嗰個冷靜嘅心情呢就走去評論當時大家都唔知聽日發生緊咩事嘅嗰個時刻去批判嘅，因為成個佔領個過程都峰迴路轉㗎嘛，咁所以我覺得有時真係日久見人心啦，同埋即係嗰啲人又算係啲咩呢？即係你自己都做唔好自己，即係成日都將一啲即係啲人賴咗嘢你又怪罪於佢，啲人好撚成功，譬如黃之鋒咁衝入去好勁，就話冇黃之鋒邊度有戴耀廷都有人夠膽講嘅，即係我就唔撚會一般見識啦，老實講我真係好笑㗎，我連 post 返佢哋九個人脫罪咁樣都有人喺我度留言話冇黃之鋒冇戴耀廷咁樣講，即係我覺得你看武俠小說咩阿哥。咁分析一下呢個 Steve McCow 啦，咁佢話係囉，我剛才解釋咗我講咗個睇法啦，即係可能唔係太了解你講嘛。咁 Knocko 啦就係直接啲啦，話馬後炮嘅人大把囉。咁當然我都會有時有呢啲行為嘅。咁但係有時我冇喺節目講啦，因為我通常都唔會之後先至評論一件事嘅，因為一不嬲都即係如果我嗰啲有啲事係冇跟進到咧，或者當時係冇思考過咧，我都費事評論，因為你事後評論咧就真係阿媽係女人攞足光環都得嘅，即係因為有個人就教我點樣做節目咧，我都受教咗嘅，咁所以你咪見到今時今日啲人點樣做節目法咯。 Vesper Stanley， 我有听成寨呢集阿土突然讲到文泽好怪 ，Ricky John Fellow 探长好 ，Michael 马后炮嘅大把人记 ，Long Shun 搞政治在道德高地都要讲魅力，好似 Che Guevara 咁，唔系好似香港嗰班七朦胧咁 ，Gilbert 早晨各位和探长。 喂 ，Hello， 我觉得 Long Shun 咧，你咁样比较法。其實冇得比較嘅，真係即係時勢做英雄嘅。老實講，你諗下，如果啊喺捷古華拉嗰個年代咧，啱啱即係得黑白相、彩色相都未有嘅嘅時代，咁佢哋 propaganda 全部都係咧用一啲 stencil 嘅方法咧去宣傳一條友嗰個圖像咁樣。咁如果你個輪廓唔係咁深嘅，唔係話啲眼神好堅定、好突出嘅話咧，或者造型好突出嘅話咧，你根本就唔使旨意咧，能夠有魅力啊！嗱，你舉個例，如果黃之鋒，我用一個 stencil 嘅方法嚟整佢上一幅布嗰度嘅，或者長毛嘅，咁效果完全唔同嘅喎。嗱，點解咧？最主要咧就係個鼻梁同埋隻眼同埋眉骨之間，如果嗰個位咧能夠好深、好立體嘅話咧，咁你做 stencil 嘅時候咧，因為 stencil 唔係黑就白噶嘛。咁你如果扁嘅時候過白，即係你唔夠高唔好陰影嘅地方咧 flat 咗嘅。因為黃之鋒個鼻咁扁，咁隻眼又咁細，個口又少少上 V， 咁出到嚟未必白冰嗰啲樣咯，即係星際大戰嘅白冰。咁要 stencil 咗就變咗咁樣噶啦。咁哇，就算佢點樣爬入去嗰、那個政總啊、成啊，又冇聽過佢嘅錄音啊，又冇睇過佢嘅畫面，淨係得啲黑白相，淨係 stencil 咗，咁即係你帶領唔到人㗎嘛。咁所以呢，你由今日嗰個角度去講返自古華拉呢多鳩魚啦。 即係我覺得今日仲講緊捷古華拉啦，仲講緊金地啦，仲講緊馬丁路德金咧，嗰啲人咧真係好撚脱節嘅。即係你唔知道地球已經轉咗好多，已經變曬唔同曬嘅。即係正如啊，有個叫做有個總統係跛嘅美國總統，咁當時都冇片冇咁多片嘅，淨係得佢大頭嘅講話上電視，從來冇人睇過佢坐輪椅嘅，甚至乎刻意唔俾佢坐輪椅嘅片段俾大家睇嘅。咁大家咧咪對嗰啲講話即係好入民心咯。但係如果假若又俾人知道要俾人參扶啊，又坐輪椅啊，個效果完全唔同曬嘅，即係民眾就係咁樣被玩弄啊嘛。原因你講嘅嘢，你個道德又即係個地位有幾咁高，你有點樣嘅思想，你有咩即係你嘅理想係有幾大，你嘅政見係點樣，都係透過思考或者透過你真正了解嘅時候，如果人人都能夠咁樣去支持一個政客咧，咁個世界又唔同咗噶啦。即係成日都講緊人哋成功嗰啲嘢嚟比較翻今日咧，根本就戇鳩咯，我覺得。咁所以，但係如果到而家大家咧都未接受到今日個媒體同以往唔同嘅時候，都仲係攞人哋即係馬後炮啦，攞之前成功咗嘅人嚟比較今日嗰啲，梗係冇得比。根本就唔會咁，係比較唔到咯，真係。即係其實西片咧，即係我中意睇美劇或者西片原因咧，就係佢成日咧將啲人性咧，好鬼刻畫咗之後咧，就產生一啲盲點咧，就喺套戲裡面講曬出嚟，令到大家覺得嗰個盲點如果發生喺現實會點樣咧？即係其實係諷刺緊一啲咧盲目崇拜權威啦，盲目崇拜 propaganda 同埋一啲傳媒嘅威力嗰啲人咧，就係好值得可笑嘅。例如有套電影叫做《Accidental Hero》，唔知大家有冇睇過咧 ？N 年前咧就講一個空難，有條契弟就唔知點樣路過啊，定係唔知佢想撻嗰啲死難者嗰啲財物嘅。咁但係哇，突然間有記者嚟到咧，佢就俾人誤解咗佢咧，係救緊人嘅，咁佢一夜之間變成英雄咁樣。咁嗰個電視台嗰個畫面同埋啲記者影嗰啲相，就營造咗一個英雄嘅形象。咁佢其實跟住哇，啲美國人特別浮誇噶嘛，咁啊變咗咧一夜之間咧，哇捧到上神台咁樣。咁但係其實咧嗰套戲咧喺第三個角度咧就話俾你聽，根本佢想去撻嘢嘅，點樣即係一個好彩或者一個唔好彩，就俾佢撞正一個咁嘅機會，咁佢做咗英雄啦。咁大家唔使即係如果大家鍾意浪漫嘅革命或者鍾意追隨一啲社運嘅英雄或者一啲民族嘅英雄嘅時候，你係冇機會睇到另外嗰一面㗎嘛。咁至於佢有個咁嘅機會之後，就佢自己點樣去決定佢點樣行啦，或者有冇咁嘅氣魄，或者有冇咁嘅諗法。咁大家應該係留意佢嘅行為或者了解多啲先至走去崇拜啊。我覺得是不是有崇拜呢，即是这个日子已经过了了，因为今时今日呢会令到大家的挫败感更加强。因为你今时今日呢很崇拜的人呢，他有什么行差踏错呢，那你不停地失望，不停地失望的时候呢，就已经大家因为那些名人或者那些道德高尚的人出了事的时候呢，你就会放弃了整个争取公义的运动，全部都放弃了。即是这个就是我对现在今时今日那些即係崇拜緊呢啲網台嘅主持啊，崇拜緊一啲政客啊，或者即係不停咁樣揦嘢，不停咁撞車，但係大家都係改變唔到個習慣，真係令人太沮喪啊！實在。咁咧，以上咧就我對呢個 Learn Syrian 嘅睇法啦，嘅討論啦，所謂。 Dilbert， 早晨各位探长 ，Ricky John， 探长今日好燥火， 唔系啩？咁样燥火， 真系时势造英雄，出在 You and 演讲时真系迷死人，留人生。 喂， 探长好 ，Liam Liu， 白冰黑莫酷，有 character 就得啦。韩国瑜咪又系一个维园阿伯，一样几十万支持 ，Learn Shiwen 唔会脱节。精神不會脫節 ，Learn Shiwen， 但 Che Guevara 不覺得佢革命還未成功 now。Liam Liu 無名英雄，德斯丁陀夫曼、Learn Shiwen 冇人話佢成功。Sharon 嗯 ，Hello 探長 Hello everybody. Hello. Liam Liu 做流浪汉。 哦，即是你说 Dustin Hoffman 是浪浪来的那套东西好像是。喂那我 Lance Surian 呢即是我想你都听过九吹一轮啦。那我就极少是针对我的live 的朋友的。只不过呢我借题发挥就很容易被人会以为我针对那个人的。亦都不少 haters 呢都是因为我讲少一句这样的的说话呢就觉得我针对他。那不要紧啦即是如果一些人往往觉得自己好容易被針對嘅話咧，咁我唔係咁樣講咧，都好多嘢都會被針對嘅。咁啊，好明顯啊 ，Len Surian 咧就是、大方得體啦，即係佢仲喺度繼續同我搭爹嘅話，嗱唔係俾壓力你叫你繼續同我搭爹啊，即係我呢個純粹係我啱啱覺得啫。咁啊 ，David 新面口 ，David 距離產生美，科技令人距離變近。幻想破滅 是啊所以呢过分的幻想或者过分的一厢情愿呢根本真的不合潮流的了其实原因就是即是你说好同埋你说这件事好定不好都不到你讲即是你是没得选择之下呢你是所有东西呢都要一日先即是所谓一日先就是今日同听日呢那个人讲的东西呢或者爆的煲呢都是很频密的来得那所以你怎样信一个人你怎样崇拜一个人其实是很有必要和很有需要 去重新去、改变个习惯去适应现在那个社会的。那有些人、老江湖呢就、出来行走的时候就经常都、即是扮到自己呢好像都 respect 人家讲话这样啦或者很留心听啦那这些世界仔呢真係一定係贏嘅。咁而人哋講啲咩就唔會暫亂個病啦又會慢慢即係聽還聽意見還接受還接唔接受我唔會俾你知道我接唔接受你的意見又唔會俾我俾人哋知道聽唔聽得入耳即係喜怒完全係唔會俾對方知道嘅。咁我覺得今時今日人呢變成咁即係唔好講正不正常好不好先啦、啊、即是总之过分热情或者过分去对一件事呢有即时批判的人呢是很辛苦的真的越来越辛苦添。即是譬如陶君衡这样呢喐啲呢就说人家是鬼啦又说人家戏子无情四个字就解释晒啦这样。即是觉得好彩啊土不是说很有魅力人人都听他讲的即是都仲当然有人撑他啦如果不是呢就你听他讲就真的拿咗嘢呢或者你好失望呢到时又肚子我讲下咗喎咁样。咁大家咪要适应呢啲囉。即係听成个花生台都係应该用咁嘅态度嘅。因为呢个个都咁有自信个个都性格巨星嚟嘅。冇办法因为全部啲人都係听中文大嘅嗰度。咁而家后来听老萧都好多啦咁样。即係習慣咗呢种魅力型嘅主持哇听到就上晒脑嘅或者甚至乎模仿咗佢嘅甚至乎嘅价值观你嘅思想都接近佢嘅时候嗰啲人就好危险啦。原因就係、是、一次咁俾人搵笨柒呢都自己都难返转头。尤其是跟车好贴嗰班。 Lam Shewin, 針藥對鴨言论自由、 哦、 Steven, 多謝 MACAU, 我本人自从消身之后已经无对任何网台主持有希望、Lam Shewin, 不是崇拜我意思从政冇一个人是完全干净我纯粹讲个人政治魅力、 okay. Lam Shewin, 也是无形影响力。 是喂咁老实讲即係可能你就唔係崇拜啦但係好多人真係的確崇拜㗎喎。即係你從佢開聲埋聲都係即係譬如我咁樣成日耐唔耐呢就call黃毓民嗰啲交會有為虎樹敵為樂呢啲呢即係其實我都曾經崇拜過佢㗎喎。但係只不過呢而家係拎嚟恥笑啦因為有好多人好鬼崇拜佢之後呢佢嘅即係付諸實行㗎嘛即係交有為樂唔係交有為虎樹敵為樂呢啲。咁我同阿監製成日都恥笑緊我哋有啲 common friend 呢哇真係呢佢真係識好多人嘅喺我哋嘅朋友圈子即係我直頭跨三五個圈子呢啲人都識佢嘅咁佢喺某個界別就好活躍嘅同埋好長壽嘅咁但係呢後來撞返啲 common friend 呢全部都係同佢撒曬氣喎即係呢啲呀真係性格人物嚟嘅即係好少可有人呢橫跨五個 party 呢 啲人全部都憎曬嘅，即係仲係佢主動即係憎人哋喎。咁呢啲人可能又係受到某啲人嘅影響，就令到自己咩八面威風，仲有咩話嗰句真係記唔到。八面威風嗰句係咩話？ 哎呀，記曬啲名 啊！佢哋啲網友實喂提下喂嗱，交友為苦，樹敵為樂，之後嘟嘟嘟嘟， 啊 四面樹敵，八面威風。细个都成日都有呢啲咁嘅，呢啲系咪叫顶针啊？又唔系唔系，呢啲叫咩咧？即系有同啲数目字有 related 嘅，即系四跟住又八咁样嘅。我就系记得咧，以前咧细个成日听到啊，有人提我啦，四面树敌冇错 ，thank you。咁咧我以前细个咧听第一个关于咸湿嘅呢啲咁样好对称嘅，呢叫咩啊？喂，即系嗰啲 statement 咧好对称嘅。即係嗱，頭先四面樹敵，跟住成二者八面威風咁咧。我細細個已經聽過第一個啦，就係、是、我聽我以前有個鄰居咧賣報紙嘅。我相信佢咧，因為平時嘅娛樂都係睇報紙啦。咁於是乎咧，好有文采嘅，所有嘢咧都字字成文，字字珠玑嘅。咁佢咧就講一段鹹濕嘢咧，唔知道大家聽過未？一見鍾情，二人同在，三褲剝青，四圍摸索。跟住五指琴魔，六指揸波，定你唔撚知啊？即係類似，我諗起黃宗文嗰啲咧，就諗起嗰個隔離賣報紙個報紙仔咧，成日係即係好似，如果大家識一啲監躉咧，坐完監嗰啲咧，好多呢啲咁嘅字字珠玑四字嘅詞語嘅。咁好彩陶君係唔係咁樣大啫？如果唔係咧，佢唔點指棄子無情啦。即係所以咧，希望陶君衡咧睇多啲聖報啊。唔知睇返有冇得睇啦，同埋嗰啲叫咩報啊，聖報啦，今夜報啦，夠多都唔記得咗啦，真係我細細個讀緊小學嘅時候。 梁樹雲唔係崇拜，我意思從政冇一個人是完全乾淨，我純粹講個人政治魅力。梁樹雲也是無形影響力。Travis Sam 对 Bill 曾国健徐小华 David 因为陶君衡他们为阻挠花生台有部分主持一早讲过到有古怪听到我嘥嘴恶酷今车好贴班大学生咪学晒黄毓民、为咗无人敢有料得个耻笑为乐 White Lamb Jeffrey Wong 所以凡事都不要跟车太贴 David四面樹敵、Travis Sam 四面樹敵 Dilbert 對住個傻佬不是要支持個傻佬的諗法推到個傻佬變成好有自信的傻佬為止呢哈哈哈 你講的花生台那些主持 樹敵為樂講到美事你個過分膨脹傻人王排比句、Ultramank 數96打遊戲、Jack Music MB 鄧無聲呢總居式叫順手路 我記得打油絲就唔啱嘅，Ultraman 96，因為打油絲咧有個必定嘅規矩咧，就係、是、要押韻嘅，押韻得嚟咧又唔可以同字喎。譬如花生當飯食，燒鴨聽撲直咁樣呢啲先係叫打油絲先押韻嘅。咁呢啲咧，我讀小學嘅時候咧，就成日都用呢啲打油絲咧，要嚟做咗地下活動嘅。即係反政府咁樣，即係反校長、反訓導主任嘅打油詩好多嘅我哋。咁其實咧，細細個練習打油詩咧，真係會令到你個思考或者腦筋咧靈活好多嘅，因為你即刻可以作出比較，同埋即刻可以喺你個詞海裡面攞一啲相同有關係嘅句子，而嗰個邏輯又要通順嘅。其實都有幾個要求嘅，咁但係如果細個冇打油詩嘅人咧，就可能好似陶君衡咁，我諗會應該。咁啊排比啊，應該係喎，排比句啊呢啲，冇錯啦。多謝蘇倫，蘇倫果然有文化啊！ Ultraman 數96睇太公布哈哈 Jack Music MB 鄧無聲呢總居式叫順口溜、Kenny Aiken 是阿圖講另外兩個其實不認同劉人生佛陀向各拉瑪族人所做的開示、Travis Sam 派比 David 不是花生當飯食你寧願聽人力呢 我就這樣說 图伯做节目当吹水 ，X 二 D 观众成日闹佢，虽然冇乜礼貌，但冇话错佢嘅。做节目零准备，超级阴谋论，周知无日缺席，做时事评论节目居然连超大单嘢都唔知，净系识想当年人哋讲紧嘢事又不停插嘴打断人话病，仲有立场超级交，基本上系影响节目水平。 都几中肯佢嚟咁讲得，咁但我都几欣赏佢嘅，虽然系咁样，咁啊，但系就话。啊！刘仁生，佛陀向各拉玛族人所做嘅开示，喂，可唔可以讲深入啲？我真系想知道，各拉玛族人系咩人呢？我知系印度人，咁但系嗰啲人系即系点？即系个古仔，我想听咯。如果你唔介意咧，你不如话俾我知啊，打字。咁啊，仲有Kenny 咧就话二三四嘅 Kenny 咧就话系阿土讲咗，另外两个其实唔认同。其实啊呢单嘢咧就系阿刘世良讲先嘅，因为好新鲜，啱啱先听完先开节目嘅。咁啊刘世良讲先嘅，其实呢单嘢咁嗱呢啲咪咩叫精人出口咯，即系真正深入讲嗰、那个。咁讲完之后仲话翻一句唔认同咁样，呢啲咪高手咯，真系。阿土又戇鳩就梗噶啦，如果唔系都唔系阿土啦，系咪先？ Kenny Aiken， 但一到呢啲位全部旁边学即时帮手加茶，而家就系咁惊死佢哋唔开拖，尤其是个啲四围啊 ，like 嘅所谓 KOL， 特别系跟黄教啲人 Liam Liu 讲起网台，唔知系咪萧定一关系与杨个 group 人民多说话，一讲政治话题就 block。 有啲咁嘅事。 Hello 探长。 喂 ，Hello 神野猫。 杜新业太认真了，夜夜开波真系唔能得闲。 喂，咁啊，你又真系误解咗啦，阿 Kenny， 阿杜生唔开波就边度有佢嘅勇等先得噶？喂，佢咪识玩咯，即系作为受害者，你绝地反击系一个好 dramatic 嘅过程嚟嘅。咁今次又执到好丑，佢唔开波啊，笨柒啦，真系。咁同埋你又真係信佢好認真啊？喂，呢、這個只不過係佢嘅職業或者佢個營運必須要做嘅嘢嚟㗎嘛，因為個形象要好 consistent 㗎嘛。喂，佢一個亞修羅咁樣，你會唔通俾人話唔開波啊，大佬係咪先？咁所以呢啲真係焗住大家去食花生啊，因為邊個係人邊個係鬼，有時又好難界定到喎，真係。即係你某程度呢，就係我唔講動機，因為動機得嗰人先知㗎嘛。咁咩人咩鬼，嗰啲鬼做一啲嘢出嚟係咪鬼呢？咁樣咁喺客觀上呢，好多人都似鬼㗎喎、哦。咁我覺得城寨個係鬼啦，係咪先？即係如果以嗰個客觀情況，因為好多人呢聽完城寨以為做咗社會運動㗎喇喎，即係就覺得自己呢幫咗個社會㗎喇。真正行動嘅時候呢，譬如出嚟助選呀，都係得嗰幾個人㗎喎。咁即係如果你講到咁嚴峻，如果咁都係鬼嘅話呢，咁城寨當然係鬼啦，九吹廿四嘅都係鬼啦，咁所有網台都係鬼嚟，因為全部幫手維穩㗎嘛。因為你如果冇網台呢，你谷到啲人呢爆春呢，就好似嗰陣時六七暴動咁樣啦，就係因為冇網台㗎嘛。即係如果你下下用呢個嚟建立咗一個呢、這個條件就係鬼嘅話呢，咁就難怪呢九吹廿四呢啲不足為患得個幾十人聽嘅節目呢，都有人話食大陸嗰個咩食大陸嗰條水啊 ，exact wording 就係咁樣啦。咁我想問一下咧，究竟你咪冇回鄉證，但係又食緊大陸條水嘅咧？喂，真係介紹嚟識好喎呢啲咁嘅 source， 咁嘅客仔。 韻信王，諷刺嘅係圖成日強調自己點擊進派，因根本佢成個思維都係好民主派，當年出走都唔知係咪純粹私怨。David 問人多說話個 GP 應該唔關蕭定一事。WK Free Hello 探長 WK Liam Liu， 咦，一講到 Liam Liu 就停咗啊？唔通佢係鬼？咁我人手睇下得唔得先？人手都唔得喎。Liam Liu 咧就話咧 KOL 係咪姓仇？姓仇即係仇斯達啦，係嘛？我都唔知啊，是但啦。咁啊，分析下 Sharon 講咧 ，Sharon 講嗰啲咧就真係 幾中肯嘅，老實講。咁因為阿土嘅態度咧，自從識咗空姐溝咗之後咧，即係我都識佢一段時間嘅。佢嘅性格大變啊，唔知點解，因為咧出咗櫃就個人開竅咗咧，咁即係連帶連諗嘢方法都唔同，即係以前嗰啲包袱咧就似乎冇曬，就個人講嘢都開氣咗，即係講嘢係奔放自由咗啦。咁我呢個恭喜佢嘅。又難得佢老婆又接受到，咪 OK 咯，係咪？咁仲有咧，阿土講成日都淨係想當年咧，話自己幾咁激進咧。喂，咁當年真係冇人夠佢激進嘅喎，燒車胎喎個樣喎。咁嗰陣時燒車胎好大件事啊嘛，只係長毛先夠啱做啫嘛。咁佢都係學聯啊嘛，代表嗰陣時應該係嘛。咁佢都係曾經一個好前衛嘅社運嘅其中一份子嚟嘅。咁呢度一定要俾 credit 佢嘅，即係我欣賞佢其中一樣嘢都係因為佢曾經係咁前衛，曾經真係咁無私而無反顧咁，即係講緊啊陶君衡啦。咁但係今時今日，佢覺得搞花生台都係一種抗爭嘅手段之一，原因就係志同道合嘅就可以留喺度，譬如蕭兆滔之流嘅就整走佢咁樣。咁呢啲都係個態度嚟噶嘛。咁佢覺得蕭兆滔交得滯或者。中肯得滯，或者唔係中肯，即係少少都點樣呢，即係右派或者即係同佢哋唔同聲氣就排斥咁樣，咁呢啲咪佢哋嘅態度囉。咁唔通你接受一啲即係譬如點講呢，即係譬如有啲阿媽又係女人，老豆又係男人嘅咁樣，咁都覺得即係咁樣分析嘢又兼夾，有時又你知啦，而家花生台嘅氣氛咧，即係假若你覺得阿馬力死咗好可惜嘅咧，都即刻俾人屌噶嘛，係咪？又假若阿劉乃強咧，真係死得早啊，得個六七十歲咁樣，咁又俾人屌噶嘛。即係佢能夠營運到一個咁嘅網台咧，咁都係某程度佢都幾堅守到佢嘅原則咯。咁呢個只不過係一個人成長咗、大咗。唔通仲走去燒車胎咩？係咪先個肺都唔得啦？你走去燒車胎，長毛都唔會做呢樣嘢啦。咁所以係咯，即係你咁樣講啊，陶君衡，我覺得 Vincent 就話就有少少唔公平嘅，即係成日話自己激進派，佢講緊過去式嘅激進派，佢絕對係好，即係覺得係好接近現實嘅。但係只不過當時嘅港英政府咧。即係你燒車胎唔緊要，你上映兩張相啫，咁咪俾個框咗個位俾你燒車胎嘅地方，你唔好周圍燒就得㗎啦。咁樣又影到兩張相，咁咪講到個社會議題。以前嗰個管治者就係用呢啲方法嚟令到呢個社會好似好開明咁㗎嘛。咁你有你空間燒你嘅車胎咁樣，有你空間嗌口號，咁警察又唔會干涉你嘅。影完相啦嘛，咁噴翻色佢走人，咁冇人知你幾時走㗎嘛，當時。以前比較咁多即時新聞啫，係咪？咁所以而家咧啲即時新聞咧，因為科技改變咗咧，就令到咧好多一啲舊思想或者一啲成日都係睇馬丁路德金啊，睇啊甘地啊，即係成日都仲係眷戀住嗰啲日子嘅朋友咧，就實在好難接受嘅。即係正如啲老嘢成日話，而家啲後生嗰啲人廢咁解啫。喂，大佬，你以前租間屋都係2000多蚊，而家啲人劏房都要4000蚊嘅。咁而家啲細路仔有乜辦法唔廢啫？即係你嗰啲你又唔講，就不停咁樣 compare 以前後生嗰陣，因為勤力先至可以有今日幾層樓咁樣。屌呢啲人咪過曬氣咯！但你又吹佢唔漲啊，佢實在喺度掌管緊成個社會，即係有樓有事業嗰啲人。咁後生嗰啲冇 connection 咪行古惑咯，唯有咪點生存啫？即係就算我喺工作上啊，成日都俾啲僆。因為用一啲不法嘅手段去搶曬啲生意，我都冇聲出嘅，因為我哋有嘅 connection 啊嘛，叫點都叫有少少啦，但係佢哋真係可能冇嘅，佢哋都係兄弟班咁樣走出嚟同你攣嘅咯，咁佢哋唔行古惑可以點啊？乖仔邊度揾到錢啊？係咪？勤力邊度揾到錢啊 ？Kenny Aiken， 杜生業太認真了，夜夜開波真係唔能得閒。韦信王讽刺嘅系屠成日强调自己 贬低进。哦 ，sorry， 读咗添。咁你话系咪当时出走系咪私怨？咁系又点？唔系又点咧？咁私怨都出走都好正常嘅，我觉得。 咁唔通咩都係公園咩？同埋係咪出走呢？退黨就算唔出走呢？即係你都係入咗黃毓民嗰啲陷阱囉，大家用嗰啲字呢。即係總之黃毓民一句講咗呢，就有千萬嘅人去追隨囉。即係總之陶君衡呢係廢土呢，個都講係廢土。究竟有幾廢呢？劉墉廢啲定陶君衡廢啲呢？咁好難比較㗎嘛，呢啲係咪？ David， 文人多說話個 GP 應該唔關蕭定一事、 我都唔知道讀到邊度啊 ，sorry 啊。 Sharon 五一百四十九 watching， 喂 ，Cafel back 講鬼邊個救何志光勁？全部都係鬼。WK three。可以開一個 session 講劇嗎 ？Better Call Saul 好正，湯海為豬，小明坐火車，係喎 ，Kenny Aiken， 但咁樣好大陣黃美一迷嚟又打又殺，哈哈，留人生，勿因以民而輕信，道聽途說本無稽，不以傳統而妄信，歷代傳說多謬奇，眾人謠言不可靠，毫釐之差失千里。迷信教条未见案，经典所在非无疑，师长份事故可贵，涉信权威非所宜，凡事合理方可信，且需益己服益人，必自体察分析后，此能虔信并奉行。利米俊食花 粉、多谢 Dilbert， 何谓邪鬼何谓神，神鬼如何两不分。Kenny Aiken， 黄毒真系好可怕，哈哈，小明坐火车，世事都比探长看透了， 经常啦这个 Kenny Aiken， 我都想你是鬼请我吃几餐饭， 好啊。 Travis Sam， 难怪 Kenny 都不搞网台了。韦信王，下乜原来呢度食紧大陆条水啦，咁我哋使唔使即刻大厅闹 Kenny Aiken？ 好啊，食紧大陆条水啊，系咯，霸厅咯。喂，咁呢就多謝劉仁生啦，即係好詳盡，嘩好勁喎，即係將一啲咁警世嘅嘢呢就全部七個字一個，即係個 pattern 就七個字一句咁樣呢。咁但係我都即係我個人都係為反而反呀，佢有啲我都唔係好聽得入耳嘅，即係嗱，凡事合理方可信呢，這個非常之，我覺得重點就是這句啦，即是你用一個邏輯去推斷呢，合理先可信呢，我覺得即是基本囉，這個真係。咁司長份事故可貴，我覺得這個是未必嘅，司長都有鬼㗎嘛大佬。仲有呢，經典所在非無疑，咁我又亦都完全唔贊成囉。所謂嘅經典呢，啱我頭先先同朋友傾過一個話題呢，就是中國歷史呢，我就秒撚到爆嘅，即是中國嘅歷史，而家你見到小學教科書都夠膽篡改嘅，你諗下以前啲皇帝逼嗰啲史官寫呢啲歷史，有人話唔係逼啊，有人話史官個責任重大，皇帝都唔敢出聲啊，我就梗係唔撚信啦。喂，皇帝做乜都得，點解唔可以逼個史官食屎啊？係咪先？咁同埋呢，往往呢朝朝代代呢都係上一手嗰個朝代呢好撚腐敗啊，先至所有下一個朝代。咁實咁樣講實啱嘅，都冇人考證到嘛。因為嗰啲謀朝篡位嗰啲呢，全部都係用一支旗號呢，就因為前朝係太過撲街，咁所以我哋先至反嘅。咁陰謀完全唔講嘅，因為當前朝上咗台嘅時候，唔係後一朝上咗台嘅時候呢，佢變咗有權力啦嘛，有權力咪就可以逼嗰啲史官寫返因為係咁樣而謀朝篡位囉。咁但係之前嗰個呢嘅開始嘅時候，即係話上一代嘅朝代開始嘅時候，又係不停咁 loop 啦，不停咁都係咁樣可以逼到嗰啲人寫佢歷史。就所以呢，當佢冇晒權威嘅時候，到下一個 take over 嘅時候，咁嗰啲寫歷史嗰啲人咪可以拆新嗰個權力嘅鞋囉。即係今時今日我哋生長咗幾十年，都見到好多啲咁樣嘅評論啦，係咪？咁我點樣會仲要會信中國嘅歷史係真嘅先得㗎？咁當然我呢啲同一啲讀過好多書嘅人拗呢，咁梗係當我鳩噏啦，當我戇鳩啦。咁但係佢哋從來都唔諗下究竟合唔合理囉。即係皇帝發明中文字喎，倉頡喎，咁樣我真係唔肯信啦，點解一個人邊度做多咁多嘢先得㗎？ 咁即係總之所有呢好多中國歷史呢都係鳩噏為主嘅，我認為係。咁你唔信佢冇嘢信，就唔係必定係因為冇嘢信而為咗信佢㗎嘛。即係呢個係邏輯嘅問題。即係你唯一一個歷史就係咁樣，你唯有信，咁我梗係唔撚認同啦。喂，點解唯一一個歷史我又信啫？咁佢有啲唔合理嘅情況咪唔信囉。咁唔信使唔使死呢？又唔使死㗎嘛。好奇怪㗎呢啲嘢，所以。咁當然我知道呢度起碼 70%、80% 都唔認同我講呢啲嘢啦。咁但係我只不過係同大家分享一下我諗緊，我點樣諗緊，即係我諗緊啲乜嘢，同埋我點樣諗中國歷史係一回咩事囉。即係總之所有歷史呢都係揸住把槍或者有權力嘅人去寫嘅啫嘛。你嗰啲無權無勢亡國奴冇資格寫㗎，寫咗都唔能夠流傳，仲俾人封殺添，燒書添，係咪？咁當然燒書都係人哋寫出嚟㗎啦。即係如果以民建聯嗰啲人嘅邏輯思維，你有冇見過？你點知燒過書呀？即係六四一樣啫嘛。阿 Kenny 啊，真係抬舉啦。 Kenny Aiken 啊，讀咗 Kenny 又唔讀佢啲嘢，點解？喂，頭先我見到咧有位朋友咧就超生面口啊，得我起一起佢睇下佢係咪真係未嚟過先。咁啊，順便問下有冇人咧係未聽過九七廿四啊？今日之前應該都冇乜噶啦。有位叫呢位點樣讀咧？讀都未必讀到啊。 Boy Cafel Back。 咩 ？Oikafel Elbeck 啊，佢就话讲鬼边个鬼得过何志光咁样。呢位朋友好生面口喎，真系要招呼下佢先。喂，你不如你话俾我听，你喺边度嚟啊？即系点解入到嚟，定系听开但系冇留言咁咧？咁啊 ，Kenny 就话我都想嚟鬼读咗啦。咁啊，到啊 Travis Sam。 Travis Sam， 難怪 Kenny 都唔搞網台了。 讀咗咯呢度 ，sorry。咁啊，哦，好似啊，到阿 Kenny 讀唔到，真係讀唔到啊 ！Kenny 咧就話一有呢啲話題有500人聽，咁你真係抬舉咗啦，我仲有140多人咋，你幫我吹500人嘅雞啦，唔該。 恶破，咁探长会唔会尊重瞓街兄 ？Echoly 咩叫识咗空姐出咗柜 ？Sharon 咩叫做逃八出柜？唔明啊，即系佢老婆系空姐，但佢突然发现自己又中意男人，于是搞双性恋，佢老婆又接手。Sharon 话是话，劏房4000蚊唔得啊。要6000蚊搞一栋，搵信王。不过可以答翻呢个抄灯小朋友，刘世良应该唔会话周博贤嘅。前排佢扫大声公嘅时候，先啱啱讲过好多谢周博贤，因为周老板系唯一一个冇怪责佢嘅主持。Jack Music MB 邓无色，陶伯系崔斯 Liam Liu， 我以为我听错。尹信王探长，我要强调我冇听过黄毓民，所以冇机会被佢洗到脑。David， 但陶君衡今次最过分，我反而觉得系开周永康神无挥波，人哋搞到要坐监，你因为佢哋叫人唔好闹逢街票，就开佢哋波，又拎翻退联来讲。James Leung， 废徒一啲都唔废，有车有楼又有会计楼做生意。Ricky Junk， 记唔晒全部，一见钟情，二人同床， 你都识啊？ 三副莫清，四围紧摸，五指初波，六指奇魔，七寸咁长，八面威风，九乜乜乜，十分无瘾。David， 琴晚金英开班后生波，果种不可一世。老师傅态度又系 short 地。Kenny Aiken 跳出佢哋网台 style 记框框，今日得分唔多人，加油啦老探。Sharon 留人生段嘢听落几劲，但我觉得 Siri 重建咯，咁条口都读得出，哈哈哈哈就。Kenny Aiken， 我要瞓 觉。哦，早走啊！因为阿 Kenny 咧好早起身嘅，有份工。咁咧就阿 Sharon 咧，你又真系谂多咗啦。我话 土伯出軌啊，唔係出軌啊。咁可能我讀錯啦，即係我講嘅出軌，咁佢應該都係直嘅。咁空姐 出軌嘅 啫嘛。哦，係啊 ，sorry 啊，我其實想講出軌。咁咧呢啲我唔係爆嘅嘢嘅，其實呢啲係新聞嚟嘅，咁所以我唔怕喺度講啦。咁俾人影到同空姐唔知道做乜啊嘛咁樣，即係而家影唔到上床啦。呢啲啲人諗多咗嘅啫。咁啊，仲有係咯，即係我覺得嗰個階段之後咧，個人成個輕鬆曬。咁咧有人問可唔可以攞個時段嚟講劇？我都係想講，因為我想知道咧有幾多人有睇到Better Call Saul 呢個劇咧，因為好似 Total 咧暫時做咗四個 season， 咁我就睇到第四個 season 嘅第二集，咁啊即係我覺得講刻畫人性咧係非常之好到啊，即係所有嘢都同埋好寫實啊，即係佢好多個情節好多條線咧都係好有共鳴嘅，其實即係有啲人表裏不一啦，有啲人斗毒啦咁樣咧，呢啲好精彩嘅，其實喺生活上成日都見到啊。咁如果多人睇個 Better Call Saul， 先睇先講下啦。如果唔係冇乜意思嘅，即係齋講咁兩條傾偈得啦，係咪？金英我梗係好耐冇聽啦，因為金英啲話題又唔啱我聽嘅，真係。 你食呢啲算啦。 邊啲啊？哦，好啊 ，thank you。 你 俾翻你啊，八啊。咁仲有咧，咩叫抄燈小朋友啊？ 聯燈。 唔知啊。 即係聯燈。 嗰位朋友叫做咩啊？九取廿四喎，叫做佢個聯燈嘅。個號叫做佢話周老闆係唯一一個冇怪到佢哋嘅主持，咁啊咁啱嘅，喂你即係得罪名人，即係倒自己米噶嘛，咁啊只係夠膽得罪一啲冇咁出名嘅人，同埋一啲真係擺到明同佢唔妥嘅人嘅啫，咁呢個好聰明噶，即係純粹一個好冷靜嘅計算嚟啊，咁樣講，咁但係。人哋嘢費事講啦，我梗係知好多，唔係淨係你見到嘅嘢啦，咁啊唔喺度講啦，當然。流行新段嘢的確勁啊，喂！ Gilbert 以前中學讀大陸人教版歷史教科書，好多近現代事件都極輕描淡寫，係四人幫反革命集團嗰啲咪大力啲邊？ 唔關毛澤東事。 依家仲慘，及到山寨，冇頭冇尾。 係。 幾探長好 ？Hello， 你好氣。 陳，可能有巴別塔啲粉絲嚟聽，會 cafel back。聽你喺 巴別塔咧？ 由女王聽你到依家。 哦，多謝啊。 你好。 Hello。 留人生，日不因為他人的口傳傳說，就信以為真；二不因為奉行傳統，就信以為真；三不因為是正在流傳的消息，就信以為真；四不因為是宗教經典書本，就信以為真；五不因為根據邏輯，就信以為真。Sharon 五。 我覺得奇怪啦，不因為根據邏輯就信以為真，咁我明啦，就係有啲嘢根本就反邏輯都會發生嘅咁樣啦。咁但係只不過咧，你凡事用邏輯嘅判斷咧，就相對接近個事實，因為有好多鬼佬咧、精算師咧都會估佢知爆嘅，係憑個邏輯去估嘅，但係佢估漏咗啲人，根本就係奴隸嚟嘅，點會知爆啫？咁呢個就係咧信咗邏輯。而發生唔到嘅咯，例如發生好多人都講緊十年前啦，已經講緊，哇！香港樓價肯定冧到撲街啦，邊有人買㗎咁貴？咁你憑個邏輯去，啲人都負擔唔起。咁但係你又估唔到大陸突然間好多熱錢，好多高官走佬來嘅買嘢㗎嘛咁樣。咁信邏輯咧，呢啲咪就係錯咯。咁啊，真係你又講得啱，冇錯，真係又受教咗，長咗知識。阿希，你好啊！你系边个希咧？我本身识你嘅啦。咁仲有位阿 H Chan 咧，咩叫做巴别塔啊？ 哦，你 share 九無神論者巴別塔嗰個批 評。好啊， 即 係我 share 嗰個就係、是、 城寨嗰段片咯。 哦，呢、這個就係巴別塔嘅 fans 啊！哦 ，OK， 佢可能有聽啊，唔會啦。我呢啲咁嘅不足為患，聽嚟都嘥時間啦。老實講，即係唔係講你哋嘥時間啦，即係佢哋唔識嘢嗰啲就覺得嘥時間嘅嘛，你明唔明啊？因為聽唔明或者要嘥好多時間去聽，咁真係嘥時間。我都知呢度有少數人咧，覺得我講啲嘢好有道理嘅，咁可惜就真係少數人咯。咁唔紧要啦，当娱乐啦 ，OK。 喂 ，Cafelback， 听你好耐，由女王听你到依家。 啊，读咗 ，sorry。 留人失。 Chaco， 有冇入镜啊 ？Chaco， 请你食嘢。Chaco， 即刻嚟。喂，大家有冇见到 Chaco 啊？嗱，呢個妹妹就叫 Chaco， 等我整走呢個 screen 先。嗱，呢個妹妹叫 Chaco， 好硬喎、哦，食唔食到噶？食啊 ，Chaco。 佢唔敲牙 啊？佢唔中意吞口咯，突然間。Chaco， 呢度唔敲喎。 啊！佢有時候想食。 佢怕醜啊！佢知道中伏噶呢度。係 咩？ 佢知道有塊鏡，唔係有個鏡頭啊！我諗。咁咪唔食算啦。講、到邊度先？佢咕咕聲啊，唔知點解，揸企都咕喎、 Sharon， 邊樹睇 Better Call Saul？ 未睇過惡徒謠 Better Call Saul 正，個個都係老氣骨。Jack Pack 125，陶伯今次係咪飲到貓曬又亂講嘢 ？Jack Music MB 鄧模式巴別塔是指老蕭身邊一位主持，叫亨利 Recon。二戰時期美國三屆總統羅斯福是坐輪椅的。在之前另一個羅斯福有親戚關係吳俊 Hi 老鄧監製 Chan Simpson 謝雷 Hello Paul 響利鬧泛民不遺餘力 James Leung 亨利你應該認識他 WK3 肥叉 WK3 愛你肥叉 Dilbert 好搶鏡小明坐火車肥叉 WK3Close up P L S S S。 Close up 点 close up？ 我执佢埋个镜头度啊！我试下。 哎呀，硬生就全部自己谂晒啦。 Chaco， 你唔好干扰佢。Chaco 嚟呢度，快啲嚟，埋嚟。 唔嚟啊！ 快啲嚟，佢知道呢度个镜头嘅范围嘅，佢系啊。 可能一 陣 間 行 開去廁所， 佢 會煮。係啊，試過啦。Boy Cafelback， 哈哈，同女王一樣中意俾貓入鏡。H Chan， 道理話講嘢點會冇道理？惡徒謠 ，Truco 近排有冇增磅 ？W K Free， 肥叉肥叉 ，Catchily。好得意 ，Sharon 五。 喂喂喂，肥叉有冇增磅？你覺得？但係食少咗嘢嘅而家，但係唔知一路咁重落去，肥腫嚟嘅呢啲。 死啊！ 唔使死嘅，佢都好中意跑跳，係成日刪唔到就係撞落啲門嗰度啫嘛。但係佢又唔痛嘅，啲毛咁厚。亨利我應該識嘅，因為識佢冇幾耐嘅。其實老實講，阿老蕭隔離嗰啲都好難認嘅，真係。好似冇樣咁嘅，唔知我印象中，可能阿老蕭成日去變靚啲。 咁就係識得於飛咯，我平時即係舊嗰啲人。 唔係於飛啊，易認啲喎，佢輪廓係比較清晰啲啊。咁但係平時隔離嗰啲真係認記幾都記唔到，唔好話名嘅樣都記唔到。咁啊係啊，近來因為張錦晴嘅關係咧，我認識咗阿肥亨啊，阿亨利啊，冇錯。然後個 background 咁樣，我又唔知喎。嗯 ，H Chan 嘅道理话点会冇道理啊？ 有道理还有道理啫，但系唔系人受噶嘛。有时候有啲嘢好血腥噶嘛，啲现实。肥差有增磅啦，咁啊，咦喂啊 ，Hello Gary 系嘛，入咗嚟，喂，多谢你个借场俾我用啊，真系借个机会又明借下你先，因为嗰日咧就约咗个 model 影相，就借咗阿 Gary 个场咁样，非常之多谢。 Catch Lee 好得意 ，Sharon 五。 所以你讲咩咧？唔知点解 Siri 又唔读喎，都系唔肯读，咁人读啦。探长睇咗 Candy 写嘅嘢 ，Candy 话有150人听，唔系话500，哦系咩？我见到话500，可能我真系睇错啦。咦，你上面已经讲咗一次啦，再讲一次有冇读到啊？哦，多谢你啊，更正啊。唔系喎，以前讲是非咧有过200嘅，而家真系渣咗好多啦。阿、WK3 就同阿 Sharon 讲啦，好明显就系 Netflix 咧就有呢套 Better Call Saul。咁 Better Call Saul 系一套咩剧咧？佢就一套神剧，叫做Breaking Bad 制毒嘅讲嘅前传嚟嘅。咁嗰套神剧咧。三個主角都攞曬 Emmy Award 同埋另外一個細嘅 Award 嘅，啊唔係細嘅都 Emmy 之後仲有另外一個電視嘅 Award 嘅，好勁嘅真係呢套劇。咁、我做咗成六個 season 嘅，咁而家 Better Call Saul 咧去到第四個 season 係文靜啲嘅，成套戲冇咁暴力同埋冇咁dramatic 嘅，但喺人性方面咧就超 dramatic， 好深入嗰個人性嗰度講一啲。佢嗰個故仔出嚟咯， Sharon 五 ，True 哥哥樣咁無辜，唔知嘅仲以為佢好信得人。 係啊，你真係以為係啦。 M A C A U， 朱亨其實係鬱文支持者。Barry Kwan，Hello 探長，小明坐火車，淑女 H Chan。肥亨日日狂闹泛民，边有咁多嘢闹？莫直虾俾人、老探好。 喂 ，hello。 郑，上次你提过同响利喺某场合经过几句。 冇错。 WK3， 希望多点人看 Better Call Saul。哎，身边朋友成日讲 TVB 剧好烦，不想搭嘅，好孤独。Barry Kwan， 唔好客气。叶国亮有无听最新嗰集 MJ13？ 有大单嘢发生咗，小明坐火车。Hello Gary Sharon 五，因为 Siri 唔肯读我写嘅嘢，所以我系都要写多次。 哈、 Jack Music MB 邓模式，如果要形容亨利，跟天龙八部嘅包不同一样，乜都拗，直播爆 Walksmart。绝命毒师，音乐好有特色，我找片看看。小明坐火车，好想啜肥叉块面。唔像飞也飞也， 飞也飞也系咩意思啊？ 唔系， 唔知道前因后果、啊。你有冇讲埋前因后果啊？ 佢话 MJ 十三嗰单嘢，你都我都话过俾你 啦。嗱、啊，监制好白嘅，因为 有人 send 俾我睇下。 因为系监制，所以好白嘅要。咁咧，佢講咗嗰單嘢咧，就有個騙財嘅女主持啊。我知 MJ 十三，我就係知道有卓飛，其他嗰啲。 唔好話騙財啦，佢係一個喺澳洲回流嘅外星人嚟嘅。 哦，外星人騙財嘅，因為外星人唔使錢嘅、哦，即係唔使食噶嘛，因為。咁、所以咧，嗰單嘢有冇人知道個內情同埋？ 之後有冇人出嚟澄清或者之類嘅？ 係，我見到 Gary Kwan 喺度喎，咁咪講兩句啊，喂，喂，打電話嚟啊 ，Gary Kwan， 不如咁啊，喂 ，Gary， 講堅嘅打電話嚟啊，我即刻可以博俾大家傾下偈啊，因為請你又難請啊，因為唔好話請難請，因為我都好忙嘅，即係時間唔可以。一定招呼到咯，因為有時好趕咁樣，又無謂趕後即係冇咩準備咁樣揾你上嚟咁樣。喂，打嚟啊 ，Gary， 隨時中門大開啊！ 喂，恶土，好耐冇见喎。 恶土要 Golden Globe Award David David， 冇错，金球奖。 好多人都心淡，是非都唔听，食玩瞓算。H Chan 赵博拍十几分钟长嘅片摆上 YouTube， 话可以揾到下食，再开 My Life WK Free。肥差又来了正啊 ，Sharon 五，唔该 WK Free 同探长 Dilbert。喵喵喵喵喵喵，唔像包不同口头禅，飞也飞也 ，wake up fell back， 欺凌事件 ，Sharon 五，原来 Tricky 都算系一只三色猫， 系啊， 好想摸下 ，Perry Quan，你打俾我， 啊好啊，喂，同埋有个我唔知道，哎、打嚟啊 ，sorry， 终于打嚟，喂，等阵先开 speaker 先。喂 ，FaceTime 噶？唔系啊，我见到 FaceTime 个嘢弹咗出嚟嘅。 哦，我唔知噃。 哦，我个好唔知点解我个 app 咧好戆居嘅 ，FaceTime 成日都自由弹出嚟嘅，有人打嚟就。 哦。 喂，各位，听唔听到 Gary？ 打声我再教大声啲 ，OK， 听咗。啊，我有谂。你等先，我谂到个方法更加劲啊！直头系去个 iMac 都得，唔系啩？试下先。喂，而家呢？咦 ，sorry， 听唔到，听唔到我。喂，算啦，就咁用个 speaker 啦，因为我佢咧出到声，但系听唔到我把声啊。 哦，咁你而家听唔听到我把声？ 而家我就好清楚嘅，观众都应该听到嘅。 哦，咁得啦。 有人话清楚，喂，冇啊，我啱啱今日听阿监制讲咧，话 MJ 13有单嘢咧，究竟系咩回事呢？ 其实我就唔系好清楚嘅，因为就我其实节目我冇听，咁因为就我都系喺 Facebook 就扫到，即系睇到佢哋嘅 post 咁样听，就咁啊话说就有位嘉宾，咁咧就佢就话系13维度嘅 walk in 嘅灵魂。咁嗰啲啦，咁就然后就阿卓飞就帮佢就搞嗰啲 event， 咁就后尾咧就喺之后咧就发现到就好似 Baby Kingdom 嘅 forum 里边咧就有一个苦主，咁、那个苦主咧就话佢太太咧就因为就听咗佢哋嗰啲节目，咁就然后咧就走咗佬咁样，即系呢啲咁嘅嘢，咁好似有种吓咁嘅情况咯，咁之后就搞到都即系有个阿 Chris 有问。即系 send message 问个苦主究竟咩事啊？ 阿 Chris 系边位啊 ？Chris 就系MJ 十三嘅监制定系其中一个主持？ 唔系，佢系另一个节目《妖言惑众》佢其中一个咁嗰个啦，系啦系啦，咁啊结果就闹咗牵连大波啦，咁有啲网友就即系双方都有意见啦，即系咁呢啲咁嘅嘢里边咯，有啲又话佢呃钱啊，有啲又话点啊，即系总言之都系呢啲咁嘅是非嘢咁样咯。 哦，咁佢老婆走咧，佢老公点解一口咬定就关听完呢个节目嘅事咧？ 因为个老婆应该你睇个 Baby Kingdom 个 forum 嗰度讲咧，佢就话识咗呢个外星靈魂啊，係即係類似咁嘅情形咁樣嗰啲嘢咯。咁因為佢用電腦聽，好似電腦聽，佢睇到佢聽嗰啲節目同埋嗰啲嘢，佢列咗幾個MJ 13裏邊嘅 topic 嘅咁樣種情況嘅裏邊，咁佢就一口咬定就因為佢又聽咗呢個外星即係通靈或者 whatever 咁樣嗰啲人，咁就結果就走咗，咁好似話仲賣拎咗筆錢走添咁樣。 哇，咁冇即係企唔住腳喎、啊、嗱，譬如我有一日我走咗佬嘅，咁但係人抄我成日聽 Gary 喎，真係唔係講笑喎，咁咪會賴埋你呢，咁樣即係唔可信我覺得。 唔係因為佢哋有溝通㗎。 哦。 即係佢哋有溝通㗎，咁其實事後呢就因為我冇聽阿中原訪問返嗰位十三維度嗰位朋友啦，咁但係我有朋友佢因為佢喺公司聽咗，咁佢就話其實嗰位即係十三維度嗰位外星靈魂呢，嗰位小姐呢其實都有承認到係同個呢、這個應該係同個呢個女人有傾過偈咁樣嘅嘢囉，就詳情就係咁樣啦。 哦，咁點解會即係其實個內容仲可以好複雜同埋好多層次㗎嘛，咁即係普遍講都係講話因為咁樣就直接就信咗，或者係因為攞曬錢走，就係因為呢個理由。係 啦係啦係啦，即係咁樣嗰啲囉。 佢咪末世嗰啲話要搵個地方匿呀咁嗰啲，有冇呢啲內容呢？ 嗱，其實佢就冇，應該就唔係末世嘅，咁佢就講佢係即係高智慧嘅外星嘅 生物 啦，即係佢啊高靈啦嚇，即係咁樣嗰啲啦，咁佢講到十三維度，其實即係對於我物理學嚟講嘅十三維度係點嘅，其實我都唔知嘅。 係。 咁嚇，咁但係係咁嘅情況咯。 哦、oh, okay. 我諗唔知道，我諗唔關門一事咁樣嗰啲嘢嘅，我諗嘅，因為其實成篇文章佢冇講到關於。即系末日啊、走佬啊咁嗰啲嘢， 系系系。 即系我谂系，因为家庭感情上嗰啲嘢。 即系谢阿姨就离开佢老公咁，但系佢就喺度咬定话，因为睇完或者沟通或者讲啱倾啲，咁样就觉得佢啊带坏自己老婆咁样跟咗去。 系啦系啦 ，OK。 系啦，即系咁样嗰啲嘢咯。 系。 即系我所理解就系咁啦，最啲嘅 嘢咯。咁、哦、我无谓炒花生啦，咁我哋即系因为啲家事大关系啲咯，相信。 因為我個人其實因為你都知道我呢排其實忙緊有兩個 job 啦，咁所以我其實我都冇乜點樣 look Facebook 嘅，即係除咗係之前即係俾人話我係鬼之外，咁回嗰兩句咁嗰啲。 喂，講嗰單你係鬼咧都幾好笑喎、啊！嗰單話你係鬼嗰個好似係，我諗下先，因為我都有睇嘅喎。哦、啊，係索羅 B 冇錯。咁傻逼，即系佢其实花生台都系咁啦，即系头先我哋都讲过花生台啦，你唔知喺咪度听咧？即系佢哋嗰班好有自信嘅主持咧，即系佢哋，你话系围炉又唔系围炉咧，即系都相当有影响力同埋好高收听率嘅台嚟嘅，属于。 哦。咁咧，即系 唔系即系你数据上系咯，即系多人听嘅，甚至乎即系多数人即系识得我都系因为听花生台嘅，有人话。咁樣咧，咁樣咧，即係呢個唔好理啦，即係客觀嘅，有個現實喺度嘅。咁但係佢哋講嘅嘢咧，即係有好多，即係我覺得你又真係唔使理咯。尤其是阿索羅 B 啦，即係如果佢講你嘅嘢，即係都有會上心嘅話，咁佢講習近平嗰啲咧就更加離譜啦，即係可以瞓喺人哋床下底咁講嘅。咁即係我覺得阿 Gary 你就真係唔使擺喺心度嘅。即系，但系令到你嘅声誉咁样嗰啲，我都明白，都理解嘅，真系。 唔系，其实声誉我觉得冇乜嘅，因为即系我都系网友啫嘛，我又唔系啲咩大人物，即系我只不过我系即系我讲翻个意见出嚟，即系我其实好坦白讲啦，咁我都有同翻即系啲泛民啲朋友，其实都倾过呢个问题，咁但系就内情嘅嘢，我唔系几想讲啦。 系。 咁但系就即系佢其实都知嘅。咁我只不過好簡單啫嘛，咁我只不過我講翻一樣嘢就話，你其實李卓人佢如果你選舉，你以往你遇到啲問題，其實你唔出嚟講或者點樣嘅時候，咁你其實你係呃緊人噶嘛， 係， 即係呢樣嘢係事實嚟噶嘛， 係， 咁你好簡單，咁你守護庫房，咁其實你早兩次嘅投票，其實你泛民。定系话要喺大屿山填海做嗰个计划研究嘅时候要攞拨款，咁你有11个议员你冇到到缺席，咁啊过咗啦，咁呢个你 系 要解释噶嘛？ 系嗱，即系 咁你 啊嗱，即系呢样嘢咧，我都啊你 remind 翻我咧，即系其中就有人话你系叫人唔好投票。 我冇叫人唔好投票， 唔即系同我讲嗰个人咧，就因为可能听到你要声讨佢，或者要揾佢嘅，即系话佢点解会支持填海，即系变相支持咗填海啦。咁有好多呢啲咁嘅言论咧，就俾人会觉得你咧系唔支持泛民，即系今次投票，可能甚至乎有啲人听完你讲之后咧，就宁愿选择唔投票啦。咁样即系同我讲嗰个人就系咁嘅意思嘅。 首先一樣嘢啦，其實即我諗大家都知道啦。咁其實即係喺即我哋自己 set 個群組裏邊咧，其實好坦白講就，其實就乜嘢人都有裏邊，呢個真事嚟嘅。咁我諗你都知噶啦。咁但係其實普遍性嚟講，其實喺個群組裏邊其實係和諧嘅。即係就算你有熱狗嘅人入邊，又或者有射機嘅人喺裏邊，或者甚至咩人裏邊都好，其實佢唔會為呢啲事。我係爭拗嘅，其實我由頭到尾我講咗好多次一樣嘢，就係話大家選投唔投票，其實我好制唔到嘅。由頭到尾我都係嘅。咁我甚至要坦白講，我馮檢基選嘅時候，即係佢第一次初選嘅時候，我都已經覺得就話點解你泛民又好，或者其他嘅，點解你唔俾一班後生人上咧？ 嗯， 係啊，即係呢個係我自己一路嘅意見嚟嘅。其實我冇。 冇改變過嘅，就算你唱出嚟好都好，我都係咁樣講嘅。 係， 咁好坦白講，我冇叫人投票。 係， 咁但係我自己個意向一樣嘢就話，你叫人含淚投票嘅時候，你就要應該要面對翻呢個事實。 係係係， 係咪啊？咁你等人含淚嘅時候，你都要知道哦，件事係點樣咁。 係係係， 咁你要起碼一樣嘢就話哦，你解唔解釋，其實我哋控制唔到。 嗯， 系咪先？ 嗯， 咁但系有一样嘢就话，如果你唔解释，但系你唔知道呢件事嘅时候，其实你系困紧人。 系， 系咪啊？即系呢个系一个好直接嘅嘢嚟噶嘛？ 系， 咁我讲呢样嘢出嚟，其实我觉得唔系错啊，系咪先？咁、你 cap 咗我图，做乜净系 cap 咗我一句？咁定系你冇睇到个前文，亦都冇睇到个后理？咁你就、结果就喺个 group 个里边，咁就系散咗出去，就 cap 图就话我系鬼，就话我系共谍咁样咁。但系我其实我系好高兴嘅，因为点解咧？咁佢哋 cap 我图嘅，就咁啊连文台都 cap 埋。 系， 咁我其实我变相啊升咗 grade。 咁咪咯，我冇份喎呢啲。 系啊，咁戆居咯，咁但系而家我仲开心，因为连阿杜文泽都有份 cap 埋啦。 系系， 你逐个批斗嘅时候，咁我其实我冇边个升咗咧？ 升晒咧啦，简直系即系恨死隔篱啦！ 我直情歪晒添啦。 系咯，喂，其实咧，我譬如某程度咧，我就即系你讲嗰啲内容咧系现实嚟嘅。咁但系咧，我都喺我节目度讲咧，我就唔赞成人哋唔投票嘅，因为打紧仗噶嘛。咁咧，即系我同你嘅意见唔同，唔紧要嘅，我觉得即系只不过。你講嗰啲係事實嚟嘅，咁我覺得即係講翻頭先，即係點解嗰啲泛民會咁樣咧？即係唔揾個後生啲咧？即係我即係當討論一件事咧，我覺得佢哋擔心嗰啲泛民嘅鐵票會走咯。其實即係揾個後生出嚟死硬嘅，你估泛民冇鐵票啊？仲多過民建聯翻中。 嗱，其實咁樣嘅嗱，因為我自己後面我再有同啲網友我傾過嘅就其實大家一個面對現實，而家選咗出嚟啦。 嗯， 你會睇到一樣嘅就話其實老人票 係 同埋新移民票咧，基本上已經係大部分已經係俾即係土共啊、民建聯已經立曬嘅啦。 係 咁，你出翻一樣嘢就得翻中產票。 嗯， 咁另一樣嘢就得翻年青人票。 嗯。 系咪啊？咁嗱，你其實你亦都留意到，你睇翻好多嘅網媒又好，或者即係傳媒都好咧，其實佢哋都有一個覺得，就算佢哋泛民自己都知道，其實中產票係流失緊嘅。 係， 係咪啊？呢樣嘢係真事嚟嘅。咁因為好簡單一樣嘢，你如果你用翻即係而家嘅選區，即係以九東嘅選區嚟講，你其實你睇到一樣嘢就話，其實上次姚松炎同埋直至到依家梁卓人都好，其實係攞唔翻佢哋以往嘅票， 係 係咪啊？即係呢樣嘢真 部分啦，部分啦，因為中產嗰啲仲係即係人數係唔夠嗰啲六四留落嚟嗰啲遺產咁多嘅，其實 而家因為點解咧？因為你一個現實嘅，當然死忠我理解嘅，因為我有朋友都係死忠，咁、但係都有一啲佢寧願選擇一樣嘢就話即係唔投， 嗯。 呢、這個亦都係佔一個好大個比重嘅。 喂，但其實呢樣嘢咧，我哋喺度齋講咧，我哋冇數據 support 咧，就真係即係未知個真相啊。但係以我所知咧，佢哋考慮嘅原因咧，就係、驚連嗰啲鐵票都冇埋，咁於是乎咧，之後就係俾阿李卓人上，因為咧佢起碼留到啲鐵票，咁所以佢哋選擇可能係錯嘅。咁但係問題就係錯咗噶啦嘛，已經。 嗱，其實錯係錯咗，但係你要一樣嘢就話你要解決翻錯咗之後嘅問題噶嘛。 咁、所以而家事後先聲討佢，我覺得都唔遲嘅，因為你之前講都冇用噶，因為佢哋嗰個計法又同我哋一啲，即係可能佢哋有數據，我哋冇都唔定，即係呢啲我都唔敢講。 嗱，其實亦都咁樣講嘅，即係亦都當時亦都有另一班即係泛民佢哋即係。好似有一部分嘅區佬啦，有一部分嘅朋友其實即係佢係有另一啲意見出咗嚟嘅，咁但係當時就直至到打一段時間嘅，其實一路都冇被接納啦。咁呢樣嘢我都唔講啦，咁第時開名即係講呢啲嘢出嚟。咁但係即係其實大家都知道，就算佢哋都知道，其實佢哋需要吸年青人嘅票， 係 係咪啊？呢個 咁呢個一定係將來嚟嘅，呢個冇辦法。 嗱，你好簡單啊！你其實而家你睇到好多即係主流，即係又或者佢哋嘅大代都已經啊，抗保研都俾人插啦，即係澳區嗰邊咁你有好多個情況，其實你唔係而家或者喺嗰段時間，你其實要揾稻草人打咁啊！即係我有種感覺係一種情況，就話你唔肯面對你以往嘅錯誤。 係 咁，你唔肯面對以往嘅錯誤嘅時候，其實唔係我。 同我講嘅，因為你睇到好多佢哋選舉嘅論壇嘅時候，不論主持又好，又或者其他嘅參選嘅朋友，佢問呢啲問題，其實佢答唔到。咁你答唔到嘅時候，咁點解你唔堂堂正正你將以前你面對嘅嘢講翻出嚟咧？就唔係你就轉打另一個稻草人，又或者係點樣咁？咁我覺得呢樣嘢其實佢哋行呢一步，我覺得即係唔係一個係一個好嘅辦法咯。因為 OK 明白，即係你當然有你個即係你對呢件事嘅睇法啦。咁但係我即係如果我覺得成件事，我覺得應該係選之後先講嘅，因為選之前講你改變唔到佢哋嘅，即係覺得係災難嚟嘅。我覺得泛民，因為佢個政黨法唔能夠成立嘅原因，佢焗住要做啲咁戇鳩嘅嘢嘅。咁但係我覺得當時我應該覺得係義無反顧咁樣撐住先，原因就係而家係當仗咁打，因為得一個位。咁所以即係我個意見，即係我個傾向係似翻反而花生台嗰邊嘅，即係就同你有啲唔同。我覺得 呢， 即係我覺得打完仗先講，因為呢啲嘢。冇人一定絕對啱或者絕對錯嘛，而數據佢哋又係充分掌握到多過我哋嘅，因為佢哋啲鐵票佢哋有曬 contact 嘅，咁計嗰條數可能佢焗住要揾啊李卓人都唔定嘅，咁就呢樣我唔講，我唔係為佢講嘢啊，即係我都好唔妥嘅，甚至即係投白票啊啲嘢，我都即係一定要屌嘅，咁但係問題係你即係我覺得唔係嗰個時機咯，我認為啊，係咯，喂唔好意思，你講埋先， 係其實。各人的意見我覺得理解得，就算現在你選了都好，或者 你選之前，其實我也覺得是應該有個人的意見，因為你為什麼呢？如果你盲撐，即是我一個廢禮中，坦白說大家都是，那你要對於年輕人他們 要想那樣東西的時候，其實為什麼你不講清楚這件事呢？我覺得應該 要站在這裡，你做到，但是你不停你是讲这些这样的情况里面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我明白啊，喂，不过就真是两难的，即是我这样讲呢亦都不是啱得晒，即是原因就是假若被他选到之后，他之后未必会听这些这样的声音的。咁即係所以呢係。 其實你唔好話選到啦，你選緊嘅同佢都已經唔聽啦。 喔，咁冇辦法㗎喎，我選緊唔聽，因為佢哋信佢哋嘅數據庫㗎嘛。喂，不如我聽下嗰啲 comment 先啦，你睇下有冇回應啊，冇。 Jack Music MB 鄧無色女神棍叫 Cass 主動聯絡卓飛獲自己被十三維度的外星人靈魂入體 MJ 十三卓飛見佢住澳洲轉介咗去一個有名 UFO 專家跟進、 oh. David 係咪宣傳嚟㗎？ 係咪 㗎 ？XDH Chan 外星神棍 Boy Kafelback 類似勁兒張生果種 Boy Kafelback。笨 David 呢类神秘嘢，我完全唔俾。会 cover back healing Jack Music MB 邓无色经预付专家认证 case 为真个案后，卓飞协助 case 搞讲座，收纳了一班信众。之后卓飞发现 case 行为可疑，之后几集节目已经暗示大家小心。Chan 骗财走佬事件。Jack Music MB 邓无色直到 Baby Kingdom 事件，卓飞公开回应跟 Casual 合作的此味。Boy Kafelback Harry 同云海齐名 Post Pie Pan 花生当饭食，我情愿听人力369 H Chan 那次索罗 B 无头无尾但句 Harry 是鬼 H Chan、嗯、因为 Gary 离开了花生台。Jack Music MB 邓无色 Gary 从未加入花生台，只是有节目联播。 David 其实最新王最关注议会，既睇到泛民系议会入面既表现先对泛民最失望，我投咗白票。 哦，系啦，读埋下面先。 Steven MACAU 徐家杰博士都唔投啦。Pipan 真相大致就系九西建制票冇升过，但两年前仲喺九西肯投泛民嘅票大跌。Jack Music MB 邓无色年轻人也不满泛民，甚至投建制，泛民两边失票。H Chan 投白票都系一种表态，系可惜但应该尊重。Terence 嗯。CA10.99元 Thank you。 不是任你推我不是受都投的叫贴票吗？ 喂，多数人都站在你那边的态度。 其实 唔係企喺邊一方面嘅立場，其實大家各有各嘅嘅見解。 唔係即係佢哋認同你嘅見解多啲喎，似乎呢度啲人。 其實都唔係嘅，咁其實即係嗱，我坦白講啦，即係我哋大家都同路人。 系， 其實網友有類似嘅意見，其實理解嘅。 系， 咁但係嗱，都咁樣講咧，其實你留意到一樣嘢咧，其實上次姚松炎又好，又或者今次又好咧，其實土共我嘅票其實唔係相差好遠嘅啫。 嗯， 你係翻其實冇緊壓嘅。咁你換言之就話，佢出盡賣力嘅咧，其實得緊多嘅啫。 嗯， 即係而家喺呢個情況，喺呢個情況裏邊，嗱，未來如果佢再泵幾千萬落去，又或者即係有啲嘢嘅裏邊，其實我可能。会改变啦吓，咁但系而家佢以而家佢嘅力，佢去到其他得咁多嘅啫。 嗯， 嗱你呢啲嘢冇得呃嘅。 我知道问题就系咧，即系好多人都认为咧，即系另外一个声音咧，就系、是、既然系咁，唔应该助纣为虐，多一席得一席。咁起码即系好多人都觉得喂，立法会都冇用噶啦。咁但系你多一粒石硬下去，佢都系一件好事嚟噶嘛？好多人认为。 其实话俾你听咧，其实即系呢个好坦白讲，即系嗱，呢个系我个人嘅意见啊。 系。 你如果我哋即係比如以我個人嚟講啊，其實如果我自己比如喺嗰度投票，其實我都係有一樣嘢，就算新東未來嘅情況，我都係會有咁嘅情況。 係 就話第一，既然選民投你嘅時候， 嗯， 議員係應該要做嘢。 嗯， 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因為以往其實佢哋覺得有種習慣，呢個係一個好好壞嘅習慣，就係佢一要選民一定要你投啊。 嗯， 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咁但系如果到选民有满意嘅时候，佢离开咗呢一样嘢，其实系一个输嘅局面嚟嘅。咁、你既然系咁样嘅时候，到呢个情况，点解你留紧一样嘢？你得年纪啫，你2020你都会再选噶啦。 系， 咁你点解你唔真系你认真呢样嘢，就话你要对翻你自己选民一个交代嘅时候，泛民又好，你其实系咪应该要喺个议会嗰度系真系要勤力啲咧？ 嗯。 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就唔系话喂我你老方要投我嘅， 唔系我觉得你咁样讲梗系好重要啦，两样都重要啊。其实即系问题就系、是、问题就系一个策略性嘅投票咁解啫。即系咧，可能话策略就唔民主咁，就事实系真嘅。 其实嗱，其实唔关策唔策略事，即系好简单一样嘢。你嗱，好简单，你叫我做嘢，咁我 hea 做嘅，咁、你可以选择下次你唔揾我做呢个做， 系 咪先啊？咁而家只不过就俾翻一个即系。选民一个说话俾佢哋听，就话喂，其实你唔好以为老房嘅。 系，咁呢个信息好明显啦，而家已经 系咪先啊？咁你哋就要面对翻，你真系要勤力做咯，或者你唔好再净系做 show， 又或者点样？哦，有镜头前又咁样，或者点？你真系要起码样嘢，就话你坐低，真真正正重要嘅议程或者重要嘅嘢，你真系要坐一齐人喺度嚟投票，唔好似以往咁多次经验咁样，全部都系因为缺席或者呢啲咁嘅嘢。 唔系咁，而家问题就系咧，即系而家即系一个系烂铲，一个就系一嚿屎咁解啫。即系烂铲冇人中意食嘅，其实真系。 嗱，其实我觉得咁样讲，你唔应该话呢个系烂铲嘅。嗱，如果好简单一样嘢，如果嗱，比如讲翻做 job 呢样嘢，嗱，如果我勤力，我做翻好，我同我探长讲，喂，探长话嗱，喂，我而家我改咗啦，或者你下一次你再搵我嘅就，我真系搏命做啦。或者做翻好我自己嘅本分嘅时候，咁你自然你又会继续做紧我做 啱。咁但系之前嚿屎已经食咗啦嘛，即系个分别就系咧，我系咪要硬食咗嚿屎你先至改到啊？亦话即系其实两方面都有佢嘅道理嘅。我咪即系我唔系同你拗，即系我意思系即系其实双难两难嚟嘅呢个真系唔系讲笑。 嗱，其实咁所以你变咗一样嘢咯，咪就话你如果你佢哋唔面对翻呢个问题嘅时候，嗱，只不过我出声啫。 嗯。 但系其实系有占好多比重嘅人系唔出声，选择离开嘅， 或者选择唔投票咯。而家明显就系咁样啫， 系咪啊？ 即系其实你讲最有价值嘅地方咧，即系你个态度，就系你警惕翻嚟紧嗰啲议员，究竟你点样先可以攞翻啲票咧？呢个一个好大嘅一个信号嚟嘅。 唔系，因为嗱，而家你其实呢个游戏规则系年纪嘅啫嘛，系咪先？咁嗱，好简单一样嘢，你迟啲新东阿武哥出选，咁啊点咧？嗱，第一，好啦，第二样嘢。2020嘅时候，如果你跟翻而家咁嘅情况，可能系一个大灾难嚟嘅。 嗯， 系咪啊？你而家你仍然到你选咗出嚟，你仲要不停你要揾稻草人打嘅时候，咁你点解你实质你真系检讨翻你自己以往嘅问题，重新要再出发咧？你唔能够仍然仲发紧梦讲，就话喂啊，清定嗰扎票或者 粮油嗰扎票系一定会顶你，你唔能够有一个期望。你明唔明我意思？因为 我明呢个 单样嘢，就算你睇翻刘小丽当日选到嗰啲票，你依家都攞唔翻啊！ 系冇错， 系咪啊？咁我只不过我讲呢个系嗱，我冇讲其他嘢，我只不过就系讲一样。 哦，咁所以啊，索罗边咪就系同你 conclude 咗咯，自己自行地。 咁你唔紧要，咁佢后尾佢仲话我收土红钱先。 嗱呢啲又系呢就系阴谋论上身啦，即系你又冇证据。 唔系呢个其实佢哋惯性嘅。嗱依家其实我睇到咧，依家依两次个严重性系更加大嘅。 系。 嗱，即系你已经系唔需要有任何证据，已经咁样做，因为你要明一样嘢嘛。咁佢哋系要杜绝从一啲。即系反对嘅声音，又或者呢啲咁嘅情况系唔做，因为有一班人其实系乐意地咁样做，或者你知道其实从香港人网开始，其实就已经系令到市民或者某部分嘅朋友，佢哋系有呢种咁嘅心态出咗嚟噶嘛，其实， 嗯， 即系呢个系大家理解噶，唔系我作出嚟噶嘛，咁即系我哋点解我哋会有班朋友会叫做暴民咧咁。咁暴民嘅定義就係呢啲咁嘅嘢咯，咁你個個人你揾稻草人打，咁你打完之後你唔需要再面對呢個問題，有啲人係樂意㗎，係咪先？但係個現實你係只不過你好似周星馳咁樣啫嘛，你中咗三刀，咁但係你都話冇流血嘅，咁你咪繼續行出街咯。但係你啲血行到啤啤聲滴到一地都係㗎嘛。係， 係 咪？ 好啦，大家都明白㗎啦，即係成件事，尤其是啱有位。James Leung 咧，即係原來咧，有人話佢咧係即係佢就係好似搞咗個活動咧，係叫人哋一齊投白票啊，定係點啊？一陣間等佢回應一下先。喂，咁啊，多謝阿 Gary 先啦。即係我覺得呢啲，即係你譬如你聽講個態度，即係代表你自己啫，你冇叫人唔投票定係咩噶嘛？咁咧，但係咧就嗰位 James 咧，唔知係真定假。有人話佢搞運動就宣傳叫人哋投白票咁樣，即係我覺得係有啲過分嘅。如果真係咁樣做嘅話。因为这个是人家自己的意愿来的嘛，即是分析不是只是你懂分析的嘛，人都有个价值观和有个策略的想法的。那我觉得应该大家互相尊重，就不要即做一些即煽动式的东西咯。喂，这样不是那个民主的原则来的嘛，这个。这样咯。 那其实都怎么说，你其实我坦白说一句说话，你其实你控制不到人投白票。 是。 即系话真事嘅，咁你亦都控制唔多人唔投票，咁只不过系一样嘢，就话其实唔系话叫人要盲撑一样嘢咯，即系我又觉得，唔系你好简单一样嘢，我睇场演唱会，咁我唔好听我都会屌啦，系咪先？我买只碟唔好听我都会屌啦，咁你呢样嘢你去到某一个位嘅时候，其实首先一样嘢咯，你闹我觉得应该嘅，就算我自己都系咁样嘅，但系我一路都觉得咧，其实任何朋友都可以倾到偈嘅，因为你好简单一样嘢，你擘大眼，你睇翻一年前，又或者一个礼拜前，可能个睇法都有唔同。咁但系我自己一路都觉得嘅就话，即系我自己所理解嗰样嘢，就话喂，我最主要我自己要反驳嘅嗰样嘢，就话个政府同埋你而家土共啫嘛。 嗯， 系咪先？咁但系你如果你我自己挥笔，但系你为咗啲嘢，我而盲目要撑嗰样嘢，我唔想嗰样嘢变做屎。即系你明我意思？我由头到尾，我唔当系嗰啲系屎嚟，因为好坦白讲，你同我喺里边都有一啲朋友系认识嘅，系咪先？咁所以我自己都觉得就话，我希望佢哋系可以改到，又或者点样，唔好入咗去攞咗份人工之后就即刻。 其实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很远的情况，因为我搬了马鞍山来的。 哦，是啊。 是啊，所以。 那你回观塘都不是很远，就。 观塘比我以前多半个钟头车程。 哦 ,OK。 咁其實實質如果我出去觀塘要個半鐘左右啦。 咁遠㗎？ 七一個鐘頭，三個字必定要㗎啦。 咁遠㗎？唔係話有條唔知咩大老山隧道定咩好近嘅咩？ 係、哎、呀，你大老山隧道係近啫，但係你知即係香港人好多人揸車㗎嘛，你唔好意思啊。 O K， 咁你變咗你一揸車嘅就，比如好似我翻工咁樣，我翻出九龍，咁我都要七點未到八點我就要上車啦。 哦， 咁咪就根本就好難上車。 好難得喎、啊，你仲咁多產嘅可以，好勤力喎、啊 哎。你同我都係嗰個年代嘅人。 係咪啱啱先有人話我懶啊？終於有 live 咁樣講啊！真係即係相比起你啊，梗係你勤力好多啦。錄節目錄咁多，你同時有兩個節目噶嘛？而家係咪？ 系系 咯，我真系冇咁嘅魄力啦，已经。 系啊，咁我呢个我自己觉得，其实我亦都应承咗我朋友，咁即系台长嗰阵时，即系我呢个系我觉得做到咪做咯。 嗯，好啊，非常好态度。 系啊，咁你其实你都唔系话甩好多啫。 我其实我冇乜甩嘅，只不过星期四日一定唔甩噶啦。但系我想 expand 多啲兴趣嘅嘢咧，但系真系做唔到啦，因为多嘢做咁样咯。 咁啊，提過我都係咁噶啦，冇所謂，總唔知我自己最嬲尾要講啦。咁啊，喺呢度嘅網友咁啊，繼續支持探長啦。雖然條友有時你又怒嘈啲，不過就你其實你講嘢都有 point 嘅。 喂 ，OK， 喂，咁啊，希望大家聽多啲呢、這個無奇不有啦，因為我真係長期我係咪做嘢都開住你幾年前都撈埋。 喂，你講過冇啦，不過總唔知一句講曬啦。嗱，我要澄清翻樣嘢啦。嗱，你個花名杜李華咧就唔係我作㗎，係呢樣嘢。 我唔記得咗邊個作㗎啦。 我都唔記得啦。總唔知我覺得呢個花名都唔算花名，我覺得呢個朵係你係非常之貼切的。 喂，真係唔知多謝佬定你真係咩好啦，真係。即係我其實當時咧，我恥笑緊阿狄龍嘅，因為狄龍喺片場嗰度咧，就成日叫同人講道理嘅。咁咧，即係好多人咧都中意寒暄，講啲冇乜份量嘅嘢噶嘛，即係嗰啲所謂 small talks 啦。咁但係佢咧就專係咧就即刻扭轉咗，嗱咁你咁講就唔啱啦。咁所以啲人成日恥笑佢叫道理龍嘅。咁點解講完呢個嘢俾人聽咧，就俾人將 apply 咗落我度，真係吹漲。唔通我有咁嘅特性？ 唔係咁啊！我覺得你個朵啊幾貼切喎，知唔知啊 ？OK， 喂 ，thank you 啦 ，anyway。 OK， 好，多謝 你 電話。好， 你自己繼續吹下先。 OK， 好，咁你早唞啦。 搞埋少少嘢先。 OK， 拜拜， 拜拜。 喂，真係多謝 Gary。封烟啦，因为阿 Gary 真系好专业啊，不停咁样冇冷场咁样一路讲紧两件事啦。咁第一件事咧就讲 MJ 十三嗰单嘢啦。咁我觉得咧都未真真正正知道咧，即系作为花生友咧就唔应该 Baby Kingdom 讲乜就信咗嘅，因为两公婆嘅嘢咧，即系除咗佢俾外星人老劫之外，仲有好多理由噶嘛，系咪先？即系你慢慢睇咧，就真系唔关我哋事嘅。都可以關心嘅，即係關心下究竟啊，即係其實都同我今日嘅話題咧有啲相近嘅地方咧，就係當你聽網台聽到上曬頭嘅咧，即係仲出錢出力咁樣咧，雖然好投入嗰個過程係真係好享受嘅，我認為咁，但係有時影響到你老公啊，或者影響到你老婆就唔係幾好辣咁樣，係咪好大路先咁樣講？冇辦法啦，因為即係掌握唔到事實，冇得唔大路。 CB 不是任你推我咪话受到投的叫贴票吗 ？Clarence， 即系讲乜 ？Hello 探长，第一次听来， 喂 ，thank you， 支持下温哥华。 喂 ，hello 温哥华 fans， 今日蛇王冇翻工，所以可以 live。 哦 ，OK。 开平主持嘉宾点睇曾经为共青团成员效力过多年嘅老捻废徒，自己做过嘅当冇回事。但日日指人是鬼 David 不知道 說什麼，我覺得問題是他們當做議員是 part time 整日不開會。 H Chan Gary 恨鐵不成鋼。 H Chan 梁仲恆那直補選美 James 梁，其實他們成日賣人界票又勝，不如問下為什麼啲人不去投票先啦。 James 梁快必着住李卓人件衫同街坊嘈最大敗筆。 H Chan 或者專登嘅咧， 又講得太多票論。 H Chan 快必拉票不太認真。 嗯，快必呢啲人又講唔到大話，身體又好誠實嘅真係。 咁快必佢想 自己曝光多啲啦。 唔知， 同埋佢成日玩交咁啊， 個人。H Chan 快啲拉票，不太認真。How cat it？大家都知泛民已經是屎味咖喱，但我仲會投嘅原因只有得一個，就是不想中共會人已經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再支持，而我覺得本土派、招土派好安搞的一樣東西，就是為了反對泛民而支持投共記馮檢基。 唉，總之沒眼睇啦，最尾又共產黨大贏家啦，咁啊 conclude 曬即係成件事啦，我認為係。因为你文字未够咧，就好容易会落呢啲陷阱嘅。同埋又冇政党法，嗰啲议员就焗住系咁样做嘅。我觉得即系好少可，即系冇老婆冇仔女，冇买楼，冇女朋友冇男朋友，咁样先可以咧满足到大家对一个议员嘅要求嘅。因为喺冇政党法之前，咁啊认唔认同都好啦。即系我觉得系咁啦。你点醒我啦？如果你唔认同，又有 point 嘅话，我最怕啲人咧喺度。研究或者討論嘅時候咧，講講下又講第二樣嘢咧，都傾唔到嘢根本。NT 係咩意思啊？唔明喎、啊。台灣啊？喂 ，thank you， 丟拔係台灣嚟嘅咩？ 記逢檢機 ，Gilbert。新台幣75元，今次是下令台灣 VPN 玩 Super Chat 先。 咁台灣嘅 VPN 呢？呢一場選舉真係好反智。Jack Musick MB 鄧無息，當所有候選人也是建制，到時投白票都未遲。 嗯，係啊，即係頭先阿 Gary 亦都講得好清楚，即係佢哋嗰種諗法嘅內容啦。即係我都知嘅，其實係兩難嘅。因為如果你唔係俾啲顏色佢睇咧，即係恃住次次都含淚，次次都有票，次次都選到咧，即係對個佢哋做議員嘅態度都唔係好健康。咁但係個大局就係咁啦，即係你唔食屎，你個選擇投白票咪即係等於食咗屎咯。最尾即係雖然阿 Gary 唔認同咁樣係食屎，咁啊所以人嘅 experience 都唔同咧。咁所以成件事係冇對與錯嘅，我認為。即係反而今次痛一痛咧，即係正如頭先 Gary 講咧，咁仲有2020你都要面對噶嘛，你唔係諗住又叫人含淚又投咗你噶嘛咁樣，咁呢鑊係痛一鑊咯，即係我唔係馬後炮啊，即係我分析翻，即係我選擇嗰個策略就係、是、都入多一席先啦，即係冇敗得咁嚴重啊嘛，即係成個立法會個生態，起碼有多啲反對聲音先，即係多一席就得多一席咁解。冇办法啦，讲嚟讲去都系文字未开，真系。 David 系因为比例代表制令佢哋互相厮杀。Gilbert， 澳门冇得玩 Super Chat 嘛？ 哦 ，OK。喂，点解有啲咧好憎嗰啲主作声嗰啲唔出声嘅？系咪已经走晒冇听呢个 live 嚟嘅？我估。啊，仲有讲一件事俾你听咧，都几好笑。有位网友咧就专系听 archive 嘅。就專係白字文白字文咁樣寫俾我嘅，咁首先多謝佢先。咁咧，佢最近咧就講咗啲爛 gag 咧，就令到阿監製好唔高興嘅。 我冇唔高興。 唔通你高興啊？ 咁唔使 諗 佢啦。 嗯，唔係個。 唔使糾纏落去啦。 我唔係糾纏，我想恥笑一下啫。 由佢啦， 我唔好講啦，咁算啦。我隆重同大家推介呢个咧猪皮咧好食到扑街，我当然唔系收钱啦，但系因为真咯，即系好少食到咁好食嘅零食，即系啱 keto 嘅人士食噶，因为好咸啦，同埋啲猪皮咧风干咗佢咧，佢唔系普通猪皮啊，佢系个猪皮掕埋啲肥肉嗰部分咧。咁你有冇幻想到咧一啲肥膏乾咗係咩 texture 咧？呢樣我真係冇呢個經驗啊，從來都，所以咧覺得哇真係好食到撲街啊！呢日咁嘅零食。 Boy Cafe Back， 好 book 星 ，How cat it？ 今次单以只单票制，咪又系互相厮杀。 唉，都系噶啦，梗系。我谂呢位朋友就唔知道我哋咩叫 keto diet 啦，因为咧佢话 猪皮食少啲， 要食多啲啊！其实猪皮真系好有益嘅，对我嚟讲。阿信屋嗰只猪皮我都食过啦，但系咧就真系差好远啦，因为阿信屋嗰只猪皮咧。佢系净系得个皮嘅啫，就冇肥膏嘅。咁咧，同埋阿信屋嗰只咧， 好硬好硬。 佢一系一受咗潮咧，哇！真系脑震荡啊，食到。咁所以咧，其实唔好食嘅嗰只，即系冇咁好食啦，都唔好话唔好食啦。咁都几好味嘅。咁但系呢只叫 Mr. Pocky 咧，哇！真系人间极品啊，简直系。 A Canal 14其实都解释唔到点解佢哋要支持条大桥拨款，大局来讲咪首先要佢哋受罚，之后先有变革。 嗯，即系你从呢个角度谂啊，啱嘅。即系我觉得佢哋好捻离谱啊，成日都开会唔见人咧。即系佢哋好多嘢做，我知工党好忙嘅，咁但系 唔系啊？佢讲紧嗰个拨款啊？ 我知啊，佢赞成噶嘛，即系佢冇投票嘛。 冇投票定 係 定 係冇投票咪即係入咗咯？有人話贊成咗咯，要查翻先知啊。但頭先阿 Gary 講話佢冇投票咁樣，咁、嗯、即係其實我冇權講嘅，我都冇考證過。即係總之我就係知道 result 就係過咗佢有份咯。 David， 車仔面食豬皮最怕有毛，即刻冇曬食肉。Free face to per channel， 咁你食呢只邊度有得買？H Chan 边度买 MR Porky 猪皮？ 边度买噶？ 品味一加一。 品味一加一，我都唔知系乜嚟。 同埋喺HKTV Mall 都有。 哦 ，OK， 听到嘛，大家。嗱、啊，我唔系同佢卖广告啊，再讲多次，即系我冇嗰啲节目咁低品味啊。老实讲，即系只不过，即系我食过好多嘢噶，喺个镜头面前，但系真系唔系样都赞得落咯。老实讲。 派平司徒华尔济回忆录自认系共青团成员， 哦、明白。 佢亦都好清楚自己做嘅系鸟笼政治。咁、你贼人唔系帮共产党变相维稳，即系得亲共同办反共两个 choice 咯。 哦，明白。如果你咁讲咧，就真系大家都唔使拣噶。即系如果你大家都系睇司徒华嘅回忆录嘅话，咁但系之间系有分别噶嘛？喺立法会嘅投票嘅。个客个结果咪就系之间嘅分别咯，即系唔会冇分别嘅。即系你净系讲一个原则系冇分别嘅，我都认同嘅。咁但系世事就真系点只得一个原则啫，点只得一个可能性啫，系咪 ？Sharing zoom 近啲望清楚 ，How catered？ 公民党班友而家好黐线，又唔开会，又唔投票。又搞埋啲游说美国嘢，都黐捻线。 乜游说美国唔系大家嘅意愿嚟嘅咩？有好多人成日都讲等 Donald Trump 打残中共啦咁样噶嘛，我听到好多呢啲声音噶。咁咪唔开会又梗系黐鸠线啦。咁但系佢同时间就游说美国嘢，我觉得都几好啊。乜唔好咩？嗱，有人诶话 zoom 近啲，勉为其难啦，因为真系几 bad taste 噶 ，zoom 近啲嘢食真系。咁呢个纯粹你哋要求啊。嗱、啊，呢、这个就系 Mr. Parky 嘅咩 Crackles 啊，咁样咯。咁咧佢两款嘅，一款咧就冇猪油膏嘅，有咩分别咧？冇猪油膏嘅啫。 低于少少卡路里咯，同埋我谂可能啲油少啲咯。 嗰只冇咯，只又冇油咯。 呢只就多啲油。 系啦，咁呢只就好食好多嘅，即系正如我所讲，大家啱唔啱得出？一个猪油膏咧，风干咗系咩 texture 嘅？有冇人可以讲到俾我听？或者有冇人试过？ 猪油渣嗰啲系咪类似咁嘅？ 猪油渣就炸走晒猪油噶啦。 咁佢呢个都系 呢、這个唔系有油嘅都，佢系真系成嚿猪油整干嘅。 但 系 佢都有啲都系干晒嘅，差唔多。 干晒，但系佢冇渣走啲油啊嘛。 系咪唔同噶？啲质地同猪油渣？ 梗系唔同啦，猪油渣 即系 有啊， 未浸湿嗰啲啊， 咁啊冇啊，猪油渣系炸完啲猪油剩翻嗰个干啊嘛，咁呢啲唔系噶，系你食嗰嚿嘢又知道真系有油喺度，你见到卡路里高啲咪即系啲油仲喺度咯，如果唔系炸干咗就系得蛋白质嘅啫嘛。 Hawkhead， 佢哋系游说美国唔好制裁香港。 哦，系啊，屌。 Channel 14游说美国有用吗？ 咁你自由党嘅行为嚟嘅喎。 睇到，唔该。Channel 14，如果佢哋 control 唔到香港的走向 ，David， 佢哋系游说美国唔好惩罚香港。我哋想美国取消关系法，挥俾 Stupid Channel 俾啲成分睇下 ，OK？ 哦，你都几麻烦嘅，成分睇啊，因为我谂啊，怼落镜头都睇唔到啊，即管试下啦。 即系卡系零咯。 是啦，即是我哋嘅原则呢就係卡係零囉。我唔知呢度问嗰啲朋友呢有冇係 keto 嘅朋友啦，等我教返个 menu focus 先。因为呢似乎有啲朋友呢唔知咩叫 keto diet 啦，好明显。因为呢主流嘅讲法呢少盐少油啊咁样，其实就真係淨係俾食饭嗰啲人睇嘅啫。我觉得呢啲唔食饭呢啲呢就少盐少油係绝对错嘅。咁咁讲好似好荒谬咁，但係我想你要了解多一点先评论啦，这个。 哎呀，这水啊。 我找个反光位先。成分在哪边啊？在这边。哇，都挺难看到的，我想。不要浪费时间了，看不到。总之没有，总之零级啦。咁啊，我哋几多卡路里都冇所谓。 Leo Max， 猪油渣好甘香啊！ 系啊， 一阵影低放上 FB， 抢歪虫，搵美帝打残强国，你个只系黐筋妄想，我一向觉得系戇鳩。 但是呢好笑的，一旦真的打殘了呢，搞到自己供應那層樓呢跌了價呢，又不同的講法的了。所以唉，真是民意啊，民智啊，簡直是這件事都是笑料的。真 是 H Chan， 有網台說公民黨已被政府收騙， 哦，是啊，誰說先？ 會不會再找張錦晴做節目？ 會不會啊？真的講不埋的，真是這麼巧。因為我曾經試過呢，有時同佢食飯，食完飯之後，喂，上嚟吹啊，咁佢又未必 enjoy 嘅，因為咧，除非有個話主題啦，咁樣，因為點講，傾偈嗰種吹水同做 live 嘅吹水係兩回事嚟嘅。雖然平時我同佢好多嘢講嘅，但係未必大家想聽噶嘛，咁所以可能會擔心呢啲問題咯。我諗佢 David， 有幾多後生仔有樓呢？ 後生仔有咁，唔係後生仔都係咁講嘛。最好笑就係，我見到啲老嘢都係咁講㗎喎，呢樣嘢先吹漲喎。喂，咁呢，今日都講咗幾多話題，都幾充實啦。咁呢睇下仲有咩留先。咁啊，照舊大家呢有咩想講下呢，就最後一個機會可以留言俾我，即係產生多一個話題啦。因為九吹廿四呢係一啲最撲街最冇責任嘅節目嚟嘅，即係好似陶君衡嚟，有人話佢都唔準備就走去做節目，就係呢啲咁嘅九吹廿四啦。咁所以呢冇人聽我都唔會怪責大家唔撚識聽啊，即係冇資格擁有九吹廿四，咁即係唔會講呢啲嘢啦。咁去洗手間先，咁大家踴躍留言啦，希望。 叉槽 仔咁靚一個樣咁啊，啲眼咁有神嘅， 都係彎彎地， 精精地。喂 ，hello， 咦，冇人留言走得噶咯？系咪瞓咗觉咧？睇下几多人先 online， 151人，仲有 keep 住。今日 haters 多唔多咧？哇，咁少 haters 嘅，冇面俾喎，真系。OK， 有少少留言啦。啊，其實有個人咧就喺 Facebook 咪喺 YouTube channel 留言俾我咧，就話我教人做港豬，即係成日即係唔好，即係我有時表明態度，我而家真係唔係好關心政治啊，嘥少個時間。咁咧佢於是乎咧就推斷我咧就收咗維穩費，即係做 講過㗎係嘛呢樣嘢？你講過㗎？ 唔係，我想引新第二個話題啊嘛。咁咧，即係我想講咧，即係當然我係冇嘥咁多時間去講嗰樣嘢，但係咧，我唔知好多人都覺得咧，即係聽網台嘅目的咧就係漏屌啊！即係你總之對嗰啲建制派或者嗰啲建制派或者政府，即係一定要瘋狂咁插嘅。即係你見到花生台啲成功，你就知啦，全部都係一面倒咁樣，當然我好欣賞嘅，因為佢哋唔出聲，有好多人都唔知嘅。咁但係係咪屌少句就代表係鬼咧？咁樣，我覺得就真係，唉，真係冇嘢講。即係佢唔容納咧一啲網台嘅節目咧，都一定要係企喺即係所謂偏王呢邊。一唔係嘅話咧，你就係收咗錢咁樣咧，即係覺得好大鑊嘅喎。咁即係只不過可能佢嘅 expectation。就覺得我以前做過大班嗰度，又或者搞過城寨，你就一定要你一世都係要講呢啲嘅咧。老實講，我做網台或者即係作為阿周老闆嗰陣時揾我做主持，咁我都係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嘅。老實講，即係只不過將平時聽開人哋嘅網台，主要係聽下黃毓民或者我對個社會嘅睇法，即係好無保留咁講出嚟嘅話咧，咁我咁樣唔係代表我係一個講政治嘅。嘅主持人啊嘛，系咪？咁如果你系咁样谂法嘅话咧，你唔使屌啊，大佬。咁我而家只有做翻我自己想做嘅节目啫，我系冇嗰个压力。事实上喺 D 一百同埋喺城寨，我都有呢个压力嘅，就系话咧，即系焗住日日都睇好多报纸啦，都要焗住谂一啲好吊诡或者好抵死嘅方法嚟耻笑嗰啲高官啦，或者耻笑啲建制派啦咁样。咁我嗰陣時都為咗做節目嘅，同埋嗰陣時係有錢嘅，我真係收咗錢嘅嗰陣時，收大班錢嘅。咁我又鍾意講嘅咪講囉，咁聽眾鍾意咪又繼續講囉咁樣。咁但係而家今時今日我係冇要求大家俾錢㗎喎，即係你係 sponsor， 係純粹係交下電費呀、啊、咁樣一齊玩一齊讀下留言咁樣。咁係咪要咁樣俾你話呢？咁樣我都覺得即係佢話完就希望你唔好繼續喺度又要話佢聽啦，因為你對你自己都唔係幾好，即係都唔係幾好，即係對健康都有影響，尤其是血壓啊嗰啲嘢咧。女主播，喂，我見到有啲好有趣嘅留言，點解我頭先 miss 咗嘅？啊，頭先阿 Paul 梁啊 PD 梁咧就問我平時椰子油喺邊度買？純毒嚟嘅喎，你都買？咁咧唔知話純毒，但係又唔禁嘅喎。咁咧，我就喺樓上燕窩莊買嘅。咁如果去開泰國嘅朋友咧，泰國嗰啲又平又靚，一定要做手信。 Pai Pang， 你明我講乜就 very good， 唔係想針住你。咁你話佢班弟子今日憑乜話人係鬼？道德高地從何而來？自己人各不彰又唔講，你話係咪賤格？就算講你卓人，佢都有份支持修改議事規則。事務委員會主席可趕走議員，今日扮受害者，泛民絕對有主動除褲。 有，我贊成。 今集講網台私怨，仲有其他話題咩？哈哈，小明坐火車， 女主播来顶住先啦，会 cut fail 嘅。 边度女主播？ 不如讲香港艺人回流香港。 哦、oh, ，OK。 Kwan, 梁家杰去欧洲有说讲香港一国两制有希望，而唔系将香港问题告至欧洲议会。梁、Max 好似台湾咁，心想要独立，但又要有面包。H Chan 真唔明点解李卓人会支持修改议事规则。蠢梁鹏未瞓。Barry Kwan、当日泛民都唔认同拉布和冲击议会。David， 当年泛民同李卓人会支持修改议事规则，系想赶住社民联三子。蠢歪虫又有维稳废收笋祸。派平讲多句，陶君衡咁中意指人系鬼，系凭良心就指埋侧边个徐少华。佢咪又系睇在大陸啲生意份上接咗主場新聞， 是不是 自己人就唔敢話，淨係識屈本土派同後生仔 X 佢老味。David， 因為如果當年社民連靠議會抗爭成功爭取到嘢，會顯得泛民幾十年係議會冇用。H Chan 嗰陣李卓人誤判形勢，都係嗰句一指錯滿盤皆落索。Gilbert。覆翻咁多位港探长收维稳费嘅朋友，我啱啱俾咗75蚊新台币维稳费啦， 请求 各位接力资助维稳。以上为设计对白，超级善果种，哈哈。 OK。 小明坐火车 ，I heard 店椰子油都好平、 啊、 ，P D 量下个月去清迈，有边个牌子推荐？ 其实都唔系睇牌子噶啦，识鬼咩？泰文都唔知道，同埋我哋唔会见过啲牌子，咁所以咧，我上次去买咧，都系即系选择佢系咪好明亮啦 ，filter 都好唔好啦，咁啊都系估嘅啫，真系。 拣玻璃樽嗰啲啦，你上次就买咗胶樽 噶。系啦，胶樽都好论尽嘅。 系玻璃樽。 系咯，但系玻璃樽咧打烂就论尽啦。咁咧就係、是、阿 Gary 啦，你哋補充咗啦，即係其實泛民做嘅嘢咧嘅禍害咧都唔使講㗎啦，咁但係絕對係比建制派冇咁高啦，咁所以咧咪就係屎同埋爛香蕉嘅關係啦，咁可能你唔認同，咁但係咧我都覺得我又唔係絕對否定你講你哋講嗰啲嘢嘅，包括 David 嗰啲，咁咧其實佢當年咧想講絕社民連三子嘅原因咧就純粹係華叔个决定嚟嘅，咁你知李卓人都系华叔嘅契仔之一噶嘛，咁我觉得呢啲愚忠咧又系令到我哋有今日啦，即系所谓今日好话好同唔好，你自己代入啦，咁啊当然呢个大部分嘅人都觉得戇鳩啦，咁因为当年华叔就睇穿咗黄毓民，咁但系点睇穿黄毓民呢，就因为华叔都系嚟自共产党嘅。咁佢睇黃毓民實準㗎喎，咁佢只不過將全部佢嘅所謂契仔同埋個黨同埋有影響力嘅人一齊去反對社民連三子，咁我唔會覺得華叔係錯嘅，但只不過即係其實喺共產黨底下你哋點樣互片完全都係計算之下嘅，咁佢睇得穿黃毓民都叻過我哋好多人睇唔穿黃毓民㗎嘛，即係我咁嘅理解囉，咁所以你而家事后讲翻当时嘅 situation， 你实揾到个位置你企得啱嘅，咁所以我都唔代表我认同你哋话唔认同啦。因为当时边有人可以话有华叔咁嘅眼界啫，系咪先？因为大家都唔系共产党嚟噶嘛，咁啊点会知道黄毓民做紧啲咩啫？咦，何家杰 ，Hello，How can I get？港币15元维稳费八摊， 喂，多谢晒喎、 啊。Sharon， 我去泰国见到椰子油唔平、啊，探长喺泰国边度见到又平又靓 ？Sharon， 维稳费 P D 量好，谢谢各位。 哦，喂，咁泰国我都喺 Bangkok 嘅啫，我谂清迈啲物价仲平啊，我都系喺一个嗰啲日本百货公司买嘅，咁我纯粹咧就系贪嗰个包装好鬼靓，好似杯咁嘅，即系最尾系一声即系开罐头咁嘅，咁有个杯盖嘅，咁啊胶樽嚟嘅。 你买呢个应该唔系平。 我买呢个嘅咩？ 系啊 系。呢个牌子啊，系啊，点解又有嘅？ 仲有拉屎 啊！你用证啊？有冇过期啊？ 啱啱食咋我。 哦， 所以我清晒佢咯要。 哦，嗱，我喺泰国就买呢只咯。咁我见到个包装好靓啊，即系我呢啲就真系俾人呃都抵嘅。原因就系因为我觉得个包装同埋啲 design 咧好靓咯，啲颜色又好正常，好靓咁样。当时买嘅时候，因为泰国温度三十几度咧，佢全部系晶莹剔透，直头系佢嗰个冇杂质嘅个 filtering 做得好好嘅。咁我于是乎买呢只，咁都唔系特别平嘅，但系真系好味嘅，唔系讲笑。咁睇下你自己试下咯，如果佢可以， 真系好味喎！嗱，上面嗰个装， 系如果可以俾你闻嘅话咧，你闻到啲香气咧，你就知佢值呢个价钱嘅。咁香港买嗰啲真系冇咁靓嘅。咦，阿 Max Low 又喺度立维稳喎。 Low Max， 港币五十元。 喂 ，thank you 啊。 天维稳费 sharing 五，我见到系 Herb 椰子油好平。又可以免费送货， 好似就嚟冇啦，免费。仲有啊， 仲有啊。喂 ，timeline 错晒喎，探长。 timeline 错晒，咩意思啊？ 喂 ，David， 我唔系华叔，佢如果想抢翻个主导权，应该叫民主党主导五区公投，而唔系走去反对。Piping 改议事规则，当时司徒老人已化灰。Piping 司徒老人系2010反五区公投咋？ 我咪讲紧五区公投咯，即系问题就系、是，佢嗰班僆即系柒就系咁噶啦，即系包括李卓人，所以话咧，即系我成日都讲，即系啲人点解仲有人会 buy 司徒华咧？唔系有人 buy 李卓人咧？因为佢哋真系冇乜行差踏错，又系好人，又冇咩痛脚俾人揸咁样，咁就其实香港咧有一班人咧。就是要那些候选人呢个私德或者很干净的，那他才会觉得他是正正路路的。但是通常这些方正的人呢都是受老人摆布啦，又或者即是本身 handle 不到这个做政治人那个要求的，其实在我眼中。所以即是点都是死的，成日都是赖文字不高咯，我就觉得。如果文字高的话呢，即是大家挑通眼眉，又怎会选埋呢啲人啫，一早已经勾咗啦，是咪？咁我刚才所讲的泛民贴票呢，就是那班人咯。是咯，喂，咁头先仲有人提议我讲咩，喺个劇我都未讲，即是讲 Better Call Saul 呢，唔知有冇人睇晒呢已经。 讲 咗 啲㗎啦 咩，未正式讲，我搵啲时间讲嘛。咪講 Saw 裏面啲劇情㗎嘛，我就係問咗人有冇人睇，但係都冇人睇嘅。咁呢我就係強力咁樣呼籲朋友呢裝返個正版嘅 Netflix 啦，即係 Netflix 係正版啦，即係正正經經就幫襯佢囉。原因就係個價錢平到呢，你買一隻 DVD 都貴過一個月費嘅。咁既然係咁嘅時候，而 Netflix 嗰啲劇就多到你根本一個月都睇唔晒嘅。就算你一個無業人士呢都睇唔晒嘅，咁既然係咁樣，就使乜嘥時間就睇埋啲戇鳩嘅大陸劇啫？即係雖然大陸劇都係唔使錢，咁但係我覺得係嘥青春咯。咁 Netflix 咧，即係唔係套套都睇啦，因為唔係套套睇過曬。咁事實上佢嗰個即係裡面嗰個哲學啊，同埋嗰個刻畫人性嗰個手法，同埋嗰個講故事方法咧。是非常之有養分嘅，即係你 apply 到落你嘅生活嗰度嘅。咁同埋有個 reference 呢，等你覺得喂好多事啲人點樣諗法，佢會 develop 到成一個咩行為。咁呢啲即係如果你有觀察力嘅，你有咗呢啲咁嘅劇幫你手去做人嘅，咁樣我覺得幾好啊。咁嗱，呢位鍾錦全呢鑊鑊都係咁，我唔知佢想點嘅。即係如果你見到留言就知啦，我都係咁喎，冇 content， 唔知又打緊摩斯密碼定咩喎，咁我決定咧唔會讀佢嗰啲嘢咯，因為我嘥我時間。 Sharing， 我見到係 Herb 椰子油好平， 啊， 又 讀咗啦 ，sorry。咁啊呢位， 椰子油豆要 check out 咧，佢會加你運費 嘅 喎。 哦，咪即係冇咗個免費咯，已經。 好似會咁樣 喎。係喎 ，Sharon， 你不如證實下，係試下喂。timeline 錯曬，我即係你講緊司徒華嗰單嘢，我講兩個個別嘅事件。 Get caught 佢有冇睇 searching 人肉搜尋？ 有啊， 拍攝手法獨特。 冇錯， 呢啲咪天才咯，即系做咗仙，再做嗰个人就变咗蠢材啦。即系已经唔新鲜就唔好睇啦。 David 未睇完《绝命毒师》，所以未睇 Better Call。 啊，其实咧，你反调翻转咧，你睇翻 Better Call Saul 先都冇问题嘅，啊，仲好睇嘅，其实系即系了解晒嗰个关系咧，你再顺翻睇翻Breaking Bad 咧，反而系有得着添。咁啊，唔知咧，即系可能系，可能唔系咧，真系唔敢讲。因为我冇得选择啦，因为我睇咗 Breaking Bad 先。 小明坐火车冇加运费，买够衫 XX 港纸顺丰免运费。 哦，咁样喎，原来小明话喂，多谢你嘅资讯啊。咁啊，仲有人头先话想提议讲咩？讲。羽毛就算噶啦，都两个钟啦，讲两个几钟啦，讲咗。阿大金嗰度点解好似未读你啲嘢咁嘅？系咪我漏咗呢度咧？啊，系我漏咗呢度。我可以讀咗啦，但我冇留意。大金知我收人費啦，係啊，冇錯。好似冇更新，咪冇其他新嘢想講，咁就算噶啦。哦，記得入 code。阿小明話，即係有啲coupon 嗰啲啊。 小明坐火車，記得入 code。揾信王 Cyber Monday 有冇买嘢 ？Cyber Monday 啊， 有啊， 有咩 ？Black Friday 啫嘛，你有我冇啊 ？Black Friday 咧， 我买 Black Friday 哦，我就买咗大量嘅 Final Cut Pro 嘅 plugin 啊，即系我剪片嗰个软件咧。咁我平时咧有间特别平嘅 software house 咧，就叫做Pixel Studio 嘅。咁咧就啊。啊 ，Pixel Film Studio 嘅，咁佢啲 plugin 就平过另外一间厂牌嘅，咁但系当然系简陋啲、渣啲嘅，咁但系对我嚟讲，我又唔使好劲嘅 plugin 嘅，即系最紧要实用咁样咯。咁我买咗千几蚊嘢，几好。咁啊，因为佢有六五折啊，咁所以我买咗千几蚊咯。咁啊，监制又买咗啲嘢咯。 我 iHeart 买咗烟蚝、蟹肉罐头。 哦 ，OK。 买咗 Ashwagandha 哦， 同埋唔 记 得咗。 哦 ，OK， 系咯。咩自己减5%咩意思啊？ 小明坐火车，自己减5%，朋友又有5%奖赏。 即系点啊？ 冇啦，我已经一早入咗，即系我一早用咗 iCloud 好耐，所以我冇嗰啲即系话 refer 朋友嗰啲。 喂，唔知呢度有冇朋友系成日 eBay 嘅咧？咁我近来咧。就惹上咗一個惡習咧，就係成日 eBay 揾一啲咧$100之內嘅懷舊鏡頭啊，咁咧哇真係可以嘥到多時間狂急嘅。咁啊 Takuma 咧，我就太多選擇，我就反而唔知買邊支喎，因為唔知有冇人玩開所謂大姑媽嘅鏡頭咧，即係 Takuma 即係 Pentax 嘅舊鏡嘅。咁我睇翻 review 咧，哇非常之正，即係。佢哋無論散景啦、顏色啦同埋鋭利咧，都好平均地好啊。咁反而有啲蘇聯鏡咧有啲甩漏啦，同埋個質素咧好參差啊。咁啊，即係你冇辦法唔讚日本當年嘅工業真係好勁啊！即係 Takuma 嘅年代係60年代末期至到70年代尾啦咁樣。咁佢出親啲鏡咧，支支有翻咁上下，個 finishing 支支都靚。咁唯独是有啲人嫌佢咧旧咗之后咧个 coating 变咗黄色，即系黄黄地咁样，咁都一种玩法嚟嘅。即系其实唔知有冇人知咧，支支镜本身嘅偏色咧都系差好远嘅，同埋你肉眼见唔到嘅。咁但系 Takuma 啲镜偏咗黄色之后，究竟系咪好黄咧？咁我又 find 到唔到佢系咪即系你眼见到块镜黄而影出嚟啲嘢黄咗啦？又系未必嘅，因为光学嘅嘢咧真系。識條鐵㗎嘛，咁真係要逐個試囉。咁我近來呢就搵咗好多啲幾十蚊嘅 嘅鏡啦，咁啊月備想買嘅。咁有冇人試過 Takuma 嘅50mm？淨係 50mm 都有 2.0 光圈啦、1.4 啦同埋 1.7 嘅。咁呢分別喺邊呢？同埋分開7個 elements 同埋8個 elements 有咩分別呢？咁我睇暈曬咁多個 review 呢，嘩真係花多眼亂煩到爆。咁我終於揀咗一支呢，係我以上講嗰幾支都更加罕有嘅，就是、一支 55mm2.0 光圈嘅，咁我都係貪佢平嘅，老實講，佢唔知十幾蚊美金，真係抵到爆，十幾蚊美金一支鏡，即係寄到嚟香港都係百幾蚊啫，哇，開心到爆啦，真係。咁嗰支咧，我就托我個網友喺美國拎翻嚟啦，因為我有個情意結有好唔理性嘅原因，就係當支鏡十幾蚊美金，但係郵費廿幾蚊咧。你覺得嘩唔係啩咁樣，但係假如支鏡呢係200蚊美金，但係郵費係20蚊呢，你覺得 OK 啊咁樣。咁但係佢都係收你咁多錢郵費㗎嘛。咁我覺得呢個好唔理性啦，咁所以呢我就叫我個網友呢新年嘅時候返香港幫我帶嗰支十幾蚊美金嘅鏡返嚟囉。真係好蠢嘅。其實未一樣係咪先，支鏡平咗就係平咗㗎啦。 小明坐火車買得多就自己開定兩個日。小明坐火車碰壁，而家都可以互入對方 code 噶。 哦 ，OK， 古惑噶喎，香港人。 鏡多到睇見頭暈。小明坐火車無限次使用，再加埋一個不時推廣嘅優惠碼。 哦， 神王有幾支大官嗎？這俾你玩。 喂，好喎、啊，咪見先。喂啊，監製，你聽唔到小明講啊？佢讀唔到個 account 嗰個字，佢話 at。佢話呢分開兩個 account， 對方互入個 code 咁樣咪得囉，咁樣啲醒目嘅香港人啦、啊、又係將呢個 system 毀滅嘅會將會。咁你話無限次使用喎、哦、再加一個 iHub， 一個不時推廣嘅優惠碼喎、哦、咁樣。係囉。 我冇做呢啲。 冇咁樣做咁囉。 小明坐火車首次新客有 code 係 10%， 之後舊客入朋友 code 係 5%， 好轉追返有 SMC 到目囉。 係啊，就有啲 SMC 即係 Super Multicoding 啦 ,Multicode 啦，咁有啲唔係，有啲淨係 Super Takuma 咁樣，即係九啊幾樣。咁我睇啲 review 呢，佢雖然四支鏡一齊喺度 compare 呢，但係即係各有各好。最好呢就係支支都有返咁上下囉。我見到七個 elements 同埋八個 elements 呢，就七 elements 反而呢嗰、那個 contrast 冇咁高呢，但啲色又靚好多嘅。咁但係八個 element 呢，可能啲 coating 嘅問題呢，就令到呢就似現代鏡呢。現代鏡普遍嚟講個 contrast 好大嘅，即係睇落去 sharp 啲，喺市場上有優勢啲。咁但係有時我就偏向選擇啲 contrast 低啲顏色rich 啲嘅感覺囉。因為你要做後期嘅話呢，你要個 contrast 高呢，即係求其搵隻手指 drag 兩下就已經可以做到嘅。但係呢你要個 contrast 低而個顏色 rich 呢，你係比較難用 software 做到，因為一做到就爛㗎喇。就算你用 raw 呢，都個效果都冇天然嘅優勢咁好囉。咁我有咁嘅選擇囉。 索林王有支 SMC 28.35， 韦信王 I heard 个 5% of code 每次都会自动出现、 哦、 根本唔使做咁多蛊惑嘢。 你系咪次次都有噶呢、這个 code？ 有 啊。哦，5%啊，系咯。喂，咁啊，苏伦，你嗰支 28mm 3.5 光圈咧，其实我唔舍得买咯，因为呢支系过百美金嘅，咁你有得借啊，梗系借嚟。做下個 review 啦，因為我有支翻緊嚟啦，咁我諗住咧幾支中距離鏡咧，有支55，即係嗰支叫做蘇聯嗰支叫咩啊？叫做 Helio 啊，44mm 啊，定唔知幾，即係總之有個編號啦，就一支58mm 2.0 光圈嘅。咁我想將幾支中距離，包括埋我支 用咗幾十年嗰支 Nikon 嘅 50mm 1.4 咧，我諗住做個 compare， 再拍條片咁樣，即係可能試下呢啲，因為我都真係好有興趣嘅。因為支支鏡出到嚟咧，影唔同嘢都好有唔同效果嘅。即係例如我早排攞支買一支37mm 嘅，都係幾十蚊美金嘅一支蘇聯鏡咧，咁佢影人咧就好曳嘅，即係出到嚟魚魚蝦蝦咁嘅啲感覺，啲色好衰嘅。喂，咁但係你要嚟影一啲植物咧？哇，又好靚喎，唔知點解啲綠色飆出嚟咁嘅，咁啊，所以即係非常有樂趣啊。 Walt Yun， 咁你要求就是被炒起 Pentax SMC 系列啦。 咁你要求就是被炒起 Pentax， 唔明白你講乜添？死啦！我唔明白你嗰句嘢講乜添？咁我有知，我真係又好中意又唔捨得買咧，就係85mm 1.8嗰支。Pentax 咯，因为影人非常正啊，嗰支嗰个散景又好特别啊。咁我买了一支105mm 嘅2.8光圈嘅 Takuma， 但系真系有少少强差人意咯。即系200先至核突，我买了一支204光圈嘅 Takuma 咧，哇！啲色真系衰到咧，我真系咁多支镜里面咧，颜色衰咧就真系嗰支真系最衰啊，真系冇得倾。同埋咧，領極都唔 sharp 喎，唔怪之咁平啦。我係同啲 chain 買咧$400買翻嚟啫嘛。 Walt Yun 有 Pentax 28mm 2.8 Pentax Four 28mm 2.8冇炒起2.8段好用。 哦，係啊，冇錯，28mm 2.8係啊，冇錯。咁咧好多時咧，啲人啲師兄咧試鏡都係 wide open 嘅，即係將光圈開盡嘅。咁我試就冇所謂嘅，試啫嘛。咁但我習慣呢，就每逢個光圈幾大呢，我扭細一級呢，咁支鏡呢就發揮得最好嘅。咁但係我有時同啲行家傾開偈呢，有好多人個意見都唔係咁嘅。佢話嘩，我買支大光圈就想開盡佢咋嘛，咁樣。咁我都知開盡佢攞到最光嘅效果。咁但係問題就係你開個光圈最大嘅時候，咁你再拧返洗一級，佢發揮得好啲嘅。咁所以我會選擇啲 0.95 嘅鏡再扭洗一級，咁再又發揮到佢光。咁即係總之光一級就貴一嚿錢咁樣啦，咁樣。咁所以即係我都係近來呢，我先知道原來即係光圈就唔係去到盡嘅。如果你想要個好嘅效果，咁甚至乎你唔係就為咗佢個大光圈而影到咁大嘅光圈嘅，你係為咗佢個大光圈而拧洗一級有幾大呢？咁你都大個人嘅話，咁你咪支鏡嘅演繹咪非常好囉。同埋有一個好得意呢，就係支鏡嗰個最靚嗰個光圈個檔數都唔同嘅。咁我發覺多數鏡都係8囉或者 5.6 囉，咁原來去到11就係又係蒙返嘅，咁樣所以大家要留意返呢樣嘢。咁今日呢，我就拎咗一支反光鏡反射，即係圓波波鏡呢，就影日落，影到太陽鬼咁大嗰啲呢。咁我發覺呢，嗰啲鏡都幾災難嘅，即係當一個波波鏡對落我個太空科技，即係色碼嗰個 Quadro 嗰度呢，發現原來領極都唔 sharp 嘅。咁但係你張相擺喺手機睇就好鬼靚嘅咁樣囉。咁所以又亦都有一個問題嘅，當我買部咁嘅機之後，有少少整蠱自己嘅，因為我同一個整鏡改鏡嗰位朋友傾開偈咧，佢就係游水友買架 Sony 嘅 A7 啊，定 A9 啊 ，A7 啊。咁咧佢話：哇，玩舊鏡一流啊！我都知道，即係我大把錢，我梗係買埋啦。但係問題就係，因為我有個情意結咧，因為我啲機咧，有人買嚟可能要做 job 啊咁樣咧。咁你有時嗰個機好鬼 sharp 咧，係千金難買噶嘛。咁同埋你買咗好鬼 sharp 嘅鏡咧，喺做 job 嚟講係優勢大啲嘅。咁但係我都仲未去到退休個年齡呢，所以我唔會聽佢點呢買個 A7 嘅。我知 A7 玩舊鏡係好開心嘅，因為舊鏡嘅掹好多都有可以同你改到Sony 掹咁樣。同埋佢話呢用 A7 嘅鏡嚟玩佢啲 A7 嘅機嚟玩佢舊鏡呢，冇人投訴過啲鏡唔 sharp 嘅。咁你架機又好棘手嘅，咁曲線即係話部機好 sharp 啦。咁所以慢慢啦。咁呢啲好多人都瞓咗觉㗎喇，我就慢慢催眠啦呢啲。咁睇下而家仲有幾多人喺度先。 一二七啊，都差唔多走咗廿几人啦。咁咧，同埋我头先一讲一讲咧，哇，今日有几多 haters 咧？五个，而家无端端变咗七个。咁所以有时你一讲佢咧，佢系充拳啊，即系觉得自己存在嘅。咁所以即刻系、哦，今日唔记得 dislike 添咁样。咁啊，多谢晒嘅。咁啊，起码你都有啲反应。咁以我所知呢度咧有反应嘅朋友都系十零个啫。咁啊，讲到相机咧，就剩翻阿苏伦同埋阿窝砖。咁啊，算啦。咁啊，今日既然要讲嘅话题咧，都成功讲晒嘅。咁唯独是咧解读唔到啊钟锦全嗰个密码系做乜嘅？佢系咪摩斯密码咧？你问帮下手睇下，究竟其实打紧啲咩咧？睇唔穿啊！ Walter Yuen Pentax 是玩六码可以手台湾老手原野六够参考价值。Gilbert、哦、反射镜嘅波波散景系有特色技，不过特色呢味嘢好过人口味。Walter Yuen Sony 七两手四 K 玩 Contax 都是毒性强。 哦，系啊系啊，冇错，讲毒性啊真系冇得倾啊！真系有啲镜嗰个散景咧，真系毒到不能啊！真系。咁啊，喂，系啦，喂，讲相机就系喺呢度嚟讲都好强毒性嘅。咁啊，于是乎咧就，唉，我因为睇剧嘅关系咧，就停咗剪嗰啲开箱文咧，同埋其他节目咧，咁变咗，即系你俾我任性睇埋呢两套咯，唔睇噶啦。咁啊，勤力啲可以剪翻多啲片俾大家睇，同埋做翻音乐节目俾大家听咁样咯。咁啊，时间差唔多啦，既然大家都即系有啲睡意嘅话。咁啊，又系记住啦，听网台 app 嘅朋友，希望你星期四得闲咧就入下嚟听下 live 啦。咁 live 咧可以一齐倾下偈啦。咁同埋个主题性又唔系十分强啦，九吹廿四。咁啊，得闲先好嚟啊。即系如果你哇，我得四个 quota 听 live 嘅啫，听人哋节目嘅啫。咁啊，千祈唔好九吹廿四啦，因为嘥你时间嘅，的确系。咁同埋咧，大家睇到而家下面呢、這个。呢就有个Facebook page 啦，你 like 咗有多啲 activity 可以知道啦，即係吹鸡呀各样。咁楼上呢个呢就係、是、呢、這个detective 呢就是、ID 嗰、那個 IG 嗰、那个嗰、那个 account 呢，你喺嗰度 search detective 呢就可以 follow 到 IG 啦。咁另外上面呢个呢就係、是、subscribe 返你而家睇緊嘅是 Stage Tube 呢個 channel 啦 ，subscribe 翻咧，撳埋個鐘咧，咁你每次 live 咧都提到你嘅。咁我相信而家多數呢度啲人咧，聽 live 咧都係透過嗰個 subscribe 嗰個 button 先入到嚟嘅。因為我有一次咧唔記得咗吹雞咧，見到都過百人嘅話咧，即係證明咧個 Facebook 咧就越嚟越少人用噶啦。我諗唔知道有冇估錯咧，定係多數同事聽開九吹廿四咧都會走入嚟。嗰度subscribe 嘅，咁啊而家刚刚过咗八千冇几耐咧，个增长都缓慢，希望大家如果觉得有养分或者有水分，即系讲九吹廿四啊，就可以介绍下俾啲朋友 subscribe 咗，得闲入嚟屌两句又得，得闲维稳下又得，咁样适随转变嘅。咁啊读埋呢几位朋友都差唔多收工啦。 Gilbert各位晚安， 再见。 Music MB 八十八 P D 梁中意听探长讲相机，不过答唔得 P D 梁、 哦 okay、 答唔到的。 哦，咁唔紧要啊，即系假若咧最高境界咧，就你又系唔影相，但系你又唔识影相，又唔知咩我讲紧啲咩，但系你都觉得喺从中度享受到啲乐趣嘅话咧，咁你嘅境界又好高啦。咁啊，希望多啲呢啲 P D 梁呢啲朋友啦。咁就會多啲人聽，咁我就唔使咁嘥氣咁嘥力講佢好多次啦。大金你叫我講下 Queen 啊，我希望原本呢我就喺音樂節目裏面講嘅，咁 live 呢上次都講過套戲啦，咁就你知啦，香港人唔係好需要音樂㗎嘛，咁 Queen 就唔同嘅，因為經過一個電影又同埋冇人唔識佢啲歌嘅關係咧，就相對我諗就唔會咁毒藥嘅。咁啊，大金，我想知你咧收工翻屋企啊，亦或仲係開緊工聽緊 live 咧，咁樣好耐冇見，得閒都要揾你食下車仔面啊，或者即係你食面，我唔食面，我食車仔咁樣。咁啊，出嚟聯誼下，或者你收工經過呢度，你又可以揾我食下宵夜啊，咁樣咯。喂，好啦，咁啊，真係唔好咁長氣啦，因為 雞都唔斷咧，有好多人無所適從嘅，唔知走好定唔走好咧。因為走咗又唔俾面嘅嘛，因為突然間 drop 曬。咁我通常都係見到我真係收咗皮咧，啲朋友先 drop 嘅。咁啊，多謝你哋俾面先。咁好啦，咁啊，時間就係到啦。咁希望下個星期有機會聽下 live 啦。再見。誒、哎，撳錯咗 ，sorry。應該係撳呢個。 你聽緊嘅係 Stage Tube Radio。節目內容只是主持的意見，不代表 StageTube 立場。